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9嘅时间，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出边系1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9%，咁啊，出边啊雨粉飞飞啊，系咪先？咁啊落紧雨嘅，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拎翻把遮，驾驶人士咧就减速行驶，咁啊安全啊始终系第一。有阵时能见度低咧都系个危险嘅。当你发现咧，原来有路人行过，或者附近有路面上面有啲障碍物，揸得快咧，咁啊有阵时都危险啊吓。室外气温系17度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卷豪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翻工。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呢好多时都会做错唔同嘅事情，做错咗唔紧要，成日都话我哋妈妈系边个啊？失败嘛，咁我哋只要肯喺整个嘅过程入边反省、认错，知道自己有啲乜嘢不足。加以改进，人呢先至可以不断咁样进步。呢、这个世界从来唔会有人所有嘅时候都系能够保持成功，但系能够喺不断嘅尝试、错误当中学习，呢一个人系更加会有作为。 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却刺痛至极。一个人走在傍晚，几点地台被细听，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And I hate myself， 又长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要怎么告诉你我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哦哦哦哦走在傍晚几点地台北 City，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And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之上 我自己做的决定、哦、是我自己错的决定。 一首是作品认错、Rubber Band Band 的版本，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89%。你在日常的生活中会不会在错误当中好好学习呢？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现在大家都要面对着疫症了啊、面对着疫症，我们应不应该出去做运动呢？都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吧。好了，首先呢就要教一下大家怎样评估环境的卫生风险、出门运动呢是有很多讨论的空间的，例如住在新界旁边已经有海滨长廊，没什么人的话，其实一个人跑步的风险呢非常低，环境当中没有飞沫，没有排泄物，亦都不需要跟其他人接触，根本不需要太担心，无谓自己吓自己。揭，哎，哦，望一望先，哦，原来呢一版啊，神光百科咧，就系、是、浸会大学体育及运动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写嘅、哦，好，再睇下佢写咩先。雷 Sir 就提醒啊，需要同人紧密接触嘅运动，属于传染病高风险，可免则免啊，例如柔道、摔跤、篮球、拳击。去到健身室嗰度运动啦，亦都要调教自己嘅、或者习惯一下自己嘅而家新嘅空间啦。点样习惯呢？就避免同人有太过亲密嘅接触，例如用跑步机都要同人哋隔一两排啊。呢啲咧，即系以前例如行过湾仔天桥嗰种万人空巷跑紧步嘅情景咧，可免则免啊，隔一两步啦，都可以跑嘅，隔一两步。用完设施之后咧，记住做好消毒啦，并且立即冲凉处理我哋污糟嘅衣物。好啦，如果系怕感染嘅，戴口罩做运动得唔得咧？雷 Sir 就表示口罩对呼吸咧就会有造成一定嘅阻碍嘅。嗱，如果运动强度达到70-80%啊，咁啊戴住口罩做运动咧可能会晕低嘅。一般啊长跑嘅运动强度咧都达到6-70%噶，短跑达到80%，以剧烈。而好剧烈咁样踩单车啦、打篮球啦，呢啲嘅运动强度都系相当高噶。佢提醒啊，大家如果唔戴口罩咧，就要做好环境卫生嘅风险管理，例如同人保持住适当嘅距离，以免咧就沾染到他人嘅飞沫。啊，佢都提到，做完剧烈运动之后咧，事后恢复特别重要。呢一版咧最紧要啦。如果运动强度去到刚才所讲的70-80%，会令到身体的免疫力短暂下降3-72小时。哦，原来做完剧烈运动70-80%的强度啦，会令到身体的免疫力短暂下降3-72小时。简称叫做 open window， 空窗期。哦，有个咁嘅空窗期效应噶，所以呢完成高强度运动之后呢就要立刻休息。远离人群啊，作一啲均衡嘅飲食同埋充足嘅睡眠，做好运动恢复。今日大家要记住啦，均衡飲食，放松心情，做运动係啱嘅。不过如果你諗住哇，增强我哋嘅肌肉，增加呢个抵抗力，挂住做运动，但係又冇好好休息嘅话呢，咁就随时得不偿失㗎啦。留意住做完运动之后有一个空窗期3-72小时，容易令到我哋有短暂时间呢係会免疫力下降㗎。突然间諗返起当年佢都带住个铁幕去到跳呢隻舞。跳舞都係强到70-80%啦。佢都厉害呀、啊。郭富城。一首嘅作品，早上6:20，室外温系17度，相对湿度90%。 正佢嘅一首歌曲《铁幕有话》。演唱会咧都欣赏过佢跳呢一只嘅舞，哇！嗰种好似坐住机械人嘅感觉系强噶。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一对夫妇，当佢哋结婚嘅时间，妈妈就送咗一本全节俾佢哋。呢本全节有个名嘅，叫做《婚姻全节》。妈妈送到去佢嘅女女手上面，一打开。啊！以为有好大笔钱咯，哎呀，得个1000元。女女用好失望嘅眼神望住妈妈，佢就话到啦，得咁少钱。妈妈就话到啦，呢本存折系俾你同你嘅丈夫好好地存钱，存嘅、储嘅，除咗系钱之外，仲系爱。以后每逢你哋遇到一啲开心嘅事情，按照住你认为嘅价值。储啲钱入去，冇几耐，佢哋就喺个存折嗰度入下入下入下入咗好多钱。一个因为升职啦，一个因为女女手术成功，丈夫又存咗钱入去。女女好开心，因为佢觉得原来我嘅健康都系丈夫快乐嘅一件事。不断存钱，不断存钱，有咗小朋友又存钱，虽然。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两班包机合共接载244人，较预期少14人，三人体温不符合要求，要返回当地隔离，一人属于陪同者，一名孕妇改为今日回港，九人决定不坐包机。聂德权表示，团队今朝早会再到武汉接载另一批大约240名港人回港。聂德权表示，第二班包机较原定迟了起飞，因为机上部分人来自武汉市以外地区，车程要两至三个钟。当地政府把关严厉，实施小区封闭式管理，接载的车辆遇上多重检查，核实车上人士的身份，令到包机延误。加上机上有孕妇和患者需时处理，相信今日的运作会更加畅顺。意大利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再多28人死亡，总数增至107人，全国近3090人确诊，是中国以外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意大利政府宣布，全国学校今日起关闭，直至今个月15号，所有足球和其他体育赛事要闭门作赛，措施至少持续至到4月3号。另外，政府亦都正系考虑关闭全国嘅戏院同剧院，禁止公众活动，以防止病毒扩散。联合国辖下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嘅选举由新加坡提名，并获得美国支持嘅新加坡知识产权局局长邓洪森当选。邓洪森以55票对28票击败现任副总干事中国提名的黄斌荣。较早前，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陈旭批评美国在今次的总干事选举中打压黄斌荣，批评美国将选举当成政治博弈，用尽一切方法阻止黄斌荣当选。参加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的纽约前市长彭博宣布退出初选，改为支持前副总统拜登参选。彭博在刚刚结束的超级星期二14个州的民主党初选中全数落败，已经为竞选斥资大约5亿美元的彭博是三日内第三名退选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彭博在声明中说，他在三个月前宣布参选，目标是要打败总统特朗普，现时以相同的理由宣布退选。他清楚知道留下继续参选将难以实现这个目标，又赞扬拜登一生中都是为工人阶级争取权益。总统特朗普透过社交网页取笑彭博退选，又声称如果自己一早向彭博直言他未够实力，可以为他节省10亿元竞选经费。特朗普又说，彭博将钱转向支持拜登，亦都会失败告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清凉，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呢间旅馆最平，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啦，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要揾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光，第一次，光，第一次。 good time too.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来到6:36，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咁啊，提下你啦。出边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方面好啊，1至3都系属于低水平。但系留意出边咧，咁啊，可能有几阵雨，咁啊，早上天气咧都系清凉噶。各位听众，早晨啦、 啊，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揭揭报纸睇睇唔同业界嘅苦况。啊，俗称武汉肺炎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啦。政府之前推出300亿元嘅抗疫基金资助受影响嘅行业。喺寻日嘅时间啊，香港汽车服务业联会亦都表示，基金嘅支援咧，并未包括到咧就系汽车服务业。佢哋都话。业界的生意大受打击，例如就是汽车销售量跌了90%，也都有就是过百间主力负责的维修服务车房就是倒闭的。希望政府可以扩大资助范围，包括就是向汽车服务业派发80,000元的资助，以及就是向从业员派10,000元。有汽车商会的会长就表示啦，受到疫情影响，今日香港人消费意欲下降啦，结果今日汽车销售生意按年大跌90%。车咧对好多人嚟讲咧就系、有啲人嚟讲系必需品嚟嘅，有啲人咧就系、可能系奢侈品。啊，跌咗90%，可能就算系谂住换车嘅人啦，佢哋都因为呢一个嘅疫情，令到自己诶、我架车不如拎去维修啦，拎去整啦，好过咧就换咗一架新嘅，咁悭翻好多钱。佢哋继续话到啊，咁啊生意额大减啦，业界其实已经裁员30%噶啦，余下大概咧就系5,000名嘅汽车销售员，仅仅咧只可以靠几千元嘅底薪咧去到生活啫。除了卖车的情况惨淡，咁啊维修汽车业界都一样面对住不同的苦况。咁啊，其中香港商用车维修业协会会长啊李炳坤就表示，业界客源主要咧都是物流的车队，咁但系内地工厂迟迟复工，加上咧就系封关的政策，货车需求量可以话是下降得好犀利啊，连带维修业咧亦都系受到影响，已经有超过过百间嘅车房咧倒闭。近10%的从业员失业或者是严重开工不足。今日有分析也表示，希望政府可以扩大资助范围。刚才讲过，包括除了零售业，也向汽车的服务行业派发80,000元。除了就是说到，也希望能够向所有的汽车从业员，例如维修技工和汽车销售员，都可以获得不少于10,000元的资助之外，亦都要求咧，就系政府啊豁免有关汽车服务业嘅土地租金。面对住而家香港都几大嘅一个除咗系疫情之外啦，仲要咧就系好多叫做生活上嘅逆境，我哋咧都需要咧就系更加团结，去到咧就系努力克服一个又一个嘅难关。咁啊，只要相信，同埋咧只要大家够团结，集思广益，相信咧问题一定系可以解决得到噶。呢首嘅歌曲咧喺寻日嘅晨光第一线啊，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咧应承咗个听众咧就会播放呢首歌曲俾佢听嘅，希望佢而家都听到啦。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 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 作品嚟自 Beyond 嘅《海阔天空》，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88%。各位听众早晨啊！呢、這个时间咧，职场 KOL 又出现啦。今日朝头早咧，嗱嚟到星期四嘅时间啦，2020年嘅3月5日，又话 Circle 同我哋一齐讲下有啲乜嘢减压嘅好方法。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四朝头早嘅时间啦，咁啊，职场 KOL， 咁啊，朝头早我哋当然咧要，哇，嚟到星期四啦，而家每一日嘅生活咧相当之紧张，即系大家又翻工啦，或者仲可以系 home office 嘅，咁但系个压力咧都系大嘅，又要面对住疫情，又要面对住工作。即係如果有小朋友屋企嘅，要面對住哇，我點樣安排啲嘢俾小朋友咧？唔掂啊，唔掂啊，要 call 翻阿 Circle 出嚟先。早晨啊 ，Circle。 Hello， 早晨啊。 唉，真係神 傳音啊！ 晨早流流咧，就要揾你教下路咧。有咩辦法令到我哋即係啲聽眾一齊可以減下壓先至得啊？ 好啊， 係啊， 咁嚟分享一下啦。因為咧，我覺得好似即係當 home office 咧漸漸地回復正常嘅時候咧。即係我都係搭車翻工嘅一族嘛，咁、我覺得已經好似回復正常， 嗰、那個壓力好大。 係啊，仲要就好似 多人啊， 大家放咗好耐假嗱。嗰、那個雖然呢個假咧就係一個唔應該放嘅假啦，咁但係大家好似有一種好耐咧先至再翻工嘅感覺咧。或者回復正常的感覺啦，都是個壓力覺得哇，好像大家嚴陣以待咁樣，壓力就嚟啦。 本身過往咧，我都有即係一路都有翻工。咁咧，但係因為咧，即係可能有啲嘅朋友仔咧，佢哋 home office 啦，咁最近咧，我搭翻車嘅時候都發現咧，同翻以前嗰個正常狀況咧，已經即係差唔多啦。咁啊，架車繼續好逼啊，咁樣啦， 差唔多逼啦架車。 吓， 系嘛？差唔多逼啦架车， 好系差唔多，即系好多人啊，即系已经企晒位咁样。咁同埋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即系嗰个压力咧嚟自即系近期咧，除咗翻工已经即系渐渐要回复翻正常之外咧、你为咗嗰啲柴米油盐啊，都已经令到自己喘唔过气啦，系、啦，即系嗰个最近疫情啊，为咗自己即系要啲物资上咩预备啊，其实咧都令到自己系一个好緊張嘅狀態啊，有好多挑戰啊，每一日咁樣。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嗱，上次咧就叫咗大家去睇下花啦，上個禮拜，唔知你有冇去啦？ 梗係有啦， 有出去。我聽到你哋有講啊，早幾日。 係啊，我哋成日都係用花去到減壓，親親大自然。 咁咧，咁新年之後咧，其實我都唔係新年噶啦，上一年尾咧，我都習慣咧，因為我自己對香味咧就特別有一個喜好啊。係啊，我好喜歡味道嘅，咁我個鼻咧就比較敏感啲，咁所以今日咧又好想又同大家分享一下，除咗要行出去之外咧，喺屋企啦或者喺辦公室咧呢一樣嘢都可以做得到噶、就係一啲香味咧可以令到自己會唔會可以即係有一個狀態或者有啲時間靜落嚟，或者即係你又同你因為你播住即嗰啲香薰咧，你啲同事一齊咧都可以享受到嘛？ 哦，香味減壓喎、 哦。係啊，因為其實咧都有唔同嘅研究啦。咁我諗有唔同嘅學派，不過我諗呢度咧都可以去即係分享一下啦。即係都有一啲研究都講咧，其實一啲香氣咧都令到我哋可以放鬆一下心情嘅。令即係叫簡單叫做氣味減壓法啊。係啦。 係啦，咁有咩氣味即係幫我哋減到壓咧？ 好，咁我咧就我又想分享一下咧，有三種氣味咧，就係我最近咧最中意嘅三種氣味 啦。食物同埋食物。 第一個咧就係 叉燒。 係啦，第一個 係啊，叉燒啊。 維他命 C， 咩話？ 叉燒味啊？ 唔係啊，叉燒味應該好開心嘅。你又知道我係最犀利係呢樣嘢。係 啊，你搽啲嘢上牛肉嗰度焗咗佢啫嘛。 我怕有蜜蜂同你嬲過，就係一啲豐富維他命 C 嘅水果嘅氣味啦。咁、最近咧，我就自己中意甜橙，橙嘅味。我喺公司咧都有喺辦公室都有有用呢一個咧。我嘅同事咧都話：哇，一聞到咧好醒神啊！即係嗰個橙嘅味道。點解咧？因為咧，原來有唔少嘅研究都指出咧，原來呢啲譬如甜橙啦，甚至乎係檸檬啊，或者係柚啊。油嘅味道咧，都可以令到人哋除咗醒神有啲正面嘅一啲感觉、积极同感觉之外咧，都可以令到人哋舒缓、减低一啲压力嘅、哦。 系 咁啊，我自己就用紧甜橙啦。咁啊，如果你中意柠檬啊或者油咧，都可以拣即系其中一样嘢，你其中一个你比较喜爱啲嘅去点啦、啊，即系去使用啦、啊、呢、這个香薰。咁另外咧，我就会再加埋薄荷。 系啊，薄荷都系、哦。 是啊，因为早阵子咧，我点解会落薄荷咧，就会对嗰个气管啊，呼吸系统咧， 舒服啲， 原来系有帮助嘅、哦。系啦、薄荷就有研究就话，其实可以提神啦、啊。咁翻工呢个咧，真系正，因为其实呢三只味道我通常喺办公室点嘅，橙加薄荷，仲有咧，原来话有一啲嘅文献记载咧，话可以提升个记忆力噶。 系咩？ 系啊， 有啲咁嘅事。 我希望系啦， 信咗佢先啦，嗱，信咗佢，起码你自己嗰个人咧有咗信心先，有咗信心啊，你自然咧个记忆力都翻嚟啦。 系因为咧，即系啲文献就话喺一个国际神经学科嘅期刊里边咧，就话咧，即系有啲研究咧，就话薄荷嘅香气咧，能够增加啲嘅警觉性同埋啲记忆力啊。咁我觉得，就算系咪都起码醒神先啦，同埋咧令到我哋嘅呼吸。 嗰個都有一啲嘅改善嘅時候咧，喂翻工啊，即係要調節一下咧，咁呢啲氣味都係幫到手咯。 係喂，嗰個薄荷咧，如果你話聞到薄荷當然好啦，但如果聞唔到嘅嚼香口膠咁，覺得有啲薄荷味咁，嗰啲又得唔得㗎？ 通下鼻咯，係咪啊？ 嚇，得唔得㗎？ 嗰個要你中意咯，同埋你要本身個身體你要適。即知識自己個身體係可以接受薄荷，因為有啲朋友仔真係對薄荷啊、樟腦咧係唔得嘅，咁、 哦、 你自己要知道啦，係啦。 嗯，明白。 好啦，第三個咧就係鼠尾草啊，咁咧近期咧因為個疫情咧，其實有另一種咧就係茶樹油咧係好 hit 嘅呢期，突然間即飆升啊，人氣飆升係難買嘅。咁因為即係茶樹咧，你平時你見唔見到茶暗瘡嗰啲咧係茶樹？茶樹的一些的物品啦、 啊、 因為它有消炎嘛、啊 嗯 難買呢，其實鼠尾草呢都是有這個功用，我呢就買了鼠尾草啦。 鼠尾草是什麼味的？大概是認不認用到的？ 其實呢都有些重口味的、 哦、 都是指茶樹是一些有些工鼻啊草啊那些味呢、啊、 是 是啊，我啲朋友話唔係有少少坑嘅，不過你撈埋其他，譬如有啲香橙啊，再加少薄荷啊，咁再落埋鼠尾草咧，就會平衡一啲。咁鼠尾草有啲咩好嘢咧？原來佢都有啲鎮靜嘅同埋抗抑鬱嘅作用喎、啊，即係研究指出啦。咁咧另外咧，即係近排疫情咧，咪話啲抗菌嗰啲好正嘅。咁佢又有少少咧，呢啲係即係一啲抗菌嘅一啲嘅 function 嘅。 感覺又更加安心啦。 是啦，咁同埋佢嗰陣味咧，咁、阿婆香水咁樣，咁可以撈埋佢。 咁似唔似嗰啲咩油咩油嗰啲味噶？驅風油嗰啲咧？ 咁又未去到嗰啲。 啊 是啦，咁所以我就話可以加埋其他一啲譬如你落少少薰衣草嘅，咁、你可以平衡一下嗰個味道啦，同埋唔同嗰個精油呢有一個唔同嘅function嘛，咁就按返你自己個喜好啦，同埋嗰個需要囉。咁我覺得如果你淨係一個味道呢係會再係醒神啲嘅，咁、我自己呢所以就會幾樣會幾種一齊呢就會一齊撈埋一齊用咯， 係呢幾 咁就會平衡一啲， 係啦咁啊呢幾個咧就係 Circle 覺得咧幾值得推介嘅， 但係我自己係啦， 係啦，有冇話聽眾可以揾到一啲屬於自己幫自己減到壓嘅？因為可能有啲人就覺得，喂，我聽完 Circle 嗰幾隻味，哎呀，我本身咧最憎就係呢幾隻味噶啦，咁佢哋可唔可以揾到自己所喜愛嘅氣味而係減到壓嘅咧？ 我覺得最簡單，唔好話你去嗰、那個功效先啦，即係而家出面咪有好多鋪頭有得試聞嗰啲味道嘅，就出去聞咗先。就算 Circle 介紹你呢三個嘅，你唔太清楚嗰個氣味嘅，你出去我其實我自己都係出去聞下咧、都係覺得自己係可以接受到咧，我先至會用咯。咁所以我覺得唔介意就去唔同嘅一啲呢啲賣香薰嘅鋪頭啦，好多嘅其實，去試下嗰個味道。咁譬如我唔係喎，我鍾意佛手柑喎、或者有其他嘅氣味喎、其實如果令到你覺得舒服嘅你喜愛嘅，其實你已經對自己好咗啦，因為你聞到嗰陣味已經開心啦嘛。頭先話氣味其實咧，對於人嘅身體咧好奇妙嘅， 係啊， 係可能有啲氣味令到你有啲開心嘅回憶嘅， 氣味又可以，氣味又好好似一個記錄咁樣啦，幫我哋可以將我哋想記住嘅事情咧。啊！透過氣味可以印在我哋嘅腦海入邊喎。 係啊，咁所以可以去出去揾下一啲你自己即係喜愛或者啊令到我開心嘅氣味，都不妨可以去帶翻去你嘅辦公室、或者你嘅屋企，咁令到你嗰個開心咪可以延續落去咯。 明白。 或者可以記翻起咯，因為近排嗰個生活實在太營營役役啦。咁都要俾啲時間自己輕鬆一下嘅。 要嘅，要嘅。咁大家可以中意 Circle 嘅介紹嘅氣味又得，又可以咧就係 聞下， 係啦，自己揾出自己嘅氣味，咁令到自己快樂咧，都係一種可以減壓嘅氣味啦。咁自己可以揾到出嚟，咁啊翻工雖然壓力大，但係都唔使驚啦，係咪？ 冇錯。 好啦，今日朝早唔該曬 Circle， 拜拜。 好啦，拜拜。 令到你可以減壓嘅氣味又係點樣嘅呢？食物、香水，定係你而家瞓緊張床嗰種床單上面嘅氣味令到你可以減壓呢？早上6:55，新曉琪味道。

你都知道啊，如果喺屋企一定要留喺屋企，但係上網嘅費用又冇喎，咁你可能會話：喂，咁你家用都會有一個地線寬頻噶嘛？咁唔係個個屋企都有嘅。 我咪已經冇咯，我屋企係冇地線寬頻㗎。 係咪啊？ 係啊。 如果你去到嗰、那個網絡嘅盡頭，即係意思就係話：喂，手機提你咧話啊，你本月嘅用量咧、 哦、 已經得翻兩擊啦。 我哋呢啲即係。即係 無限 plan 係嘛？ 係啊，做傳媒嘅人一定成日上網啦，係咪先？所以屋企嗰個就算咧唔係地線嘅上網咧、本身都係用嗰啲即係有啲叫做月費公司咧，咁佢哋有啲叫做專係俾家用又唔係地線嘅 4G 無限上網嘅，咁我就裝咗嗰一啲。嗰一類別嘅 plan， 價格應該會貴少少啦，不過冇辦法啦，因為冇地線上網，係、哦、啊，不過唔緊要，係啊，咁啊， okay. 總之要有得用啦， 係啦， 冇得用啊，細係價啦， 冇錯，同埋可以分擔下手提電話嗰個用量咁 啊。好啦，今朝做乜嘢講呢一個咧？哦，話説咧，下個月啊，4月1日啦，就會有香港嘅電信公司啊，其中一間啦，咁啊正式推出咧5G 嘅服務 喎。哦， 咁啊暫時睇到佢月費咧都係500多元啫。嗱，你話喂500多元好貴啦咁樣，但係講緊喂都算全世界最新嘅科技啊 ，5G 係咪先？理論上你會快好多啊，因為 5G 個頻譜就理論上，譬如你下載嘢啊、發送啊、傳輸啊，即係睇串流平台嘅劇啊，咩都好，全部都會快一截嘅，即係冇窒計嘅情況。可能你而家已經話：喂，唔係喎，平時都有啲，平時都唔係好窒噶咯。 佢有冇講到就係佢收嗰、那個或者喺香港嗰個覆蓋率係幾多？ 哦，覆蓋率 收到咧就梗係快啦 ，download 一套戲都係講緊10秒。 系啦， 但系如果收唔到，真系把鬼啦。 嗱，讲多少少先，咁啊，服务嘅首阶段咧，将会覆盖咧，好多嘅室内地点啦，包括咧香港嘅会议展览中心啦，咁啊，有好多甲级嘅商客，主要都系中环区嘅，同埋咧机场啦，同埋特选佢自己呢、這、一个叫做电信公司嘅室内热点啦，咁、 哦、 啊， 即肯定冇我份啦，仲要山卡啦， 系啊，系 啊， 但系咧你要配合5G 嘅手机嘅， 系啊，系啊， 咁呢、這个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喂，电话转咗 plan， 喂，每个月5嚿水，哇，又快啲咁样，唔系净系， 唔系个个品牌有5G 手机噶， 系啦，有啲手机品牌咧就未出5G 嘅手机， 嗱，你中意嘅品牌咧就未出，你唔中意嗰啲可能出咗， 系啦，有啲影相好靓嗰啲咧又出咗部旗舰嘅5G 手机，啊，究竟咧啊，你会点去选择咧？咁啊，都系啦，人系选择嚟嘅，即系你可以过一啲高智能嘅生活。我有啲朋友好快噶，即系一出一部新嘅嘢又追，5G 一出啊，第二日咧就已经可以又追。咁我明白嘅，因为佢哋真系靠住网络去生活嘅，咁啊未至于即系你话喂财金界秒秒钟几百万上落，咁嗰啲梗系要转啦。咁与此同时，4G 都够噶啦，不过 系啊，与此同时就系好多网络。嗰啲红人啊 ，KOL 咁，佢哋梗系试新嘢啦，玩新嘢啦，或者为佢哋嘅叫做点击系最重要嘅嗰啲 YouTuber， 咁可能咧就嗰啲朋友会先去转啲，或者即系你贪科技嘅新鲜咯。咁但系有好多朋友都系观望嘅阶段之中嘅，啊，睇下究竟收得好唔好先咁样。咁但系理论上咧，进入5G 嘅大年代咧，都系一个咧大势所趋嚟， 我有见过内地一啲5G 嘅用家嘅评语咧，咁都系几极端嘅，一啲就系啊，真系好快，不过有啲就话其实同 4G 冇乜分别，因为 4G 处理我哋日常嘅生活咧已经够快啦。咁如果你话第日真系用喺汽车导航，可以 real time 由卫星去到控制我哋嘅汽车，连埋刹车呢啲咁关键嘅时刻，佢都能够好掌握到咧，咁我就真系觉得5G 霹雳啦。 其实。都唔使咁學術啦，我估好多朋友轉 5G 咧，係因為打機快啲嘅啫，打嗰啲乜乜榮耀啊，打平時嗰啲， 但係 4G 都已經夠快嘅咯喎， 要再快啲。 系咩？再快啲人跟唔到噶啦， 唔知道啊嚇，咁啊睇下科技點去發展啦。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有阿 Sammy 喺度，喂，早晨啊 ，Sammy。 早晨，大家好。咁啊，隧道方面咧都仲系好好嘅。咁啊，提提大家咧，有两个爆水管啊。咁就系西营盘嘅东边街咧有爆水管啦。咁现时咧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东边街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啊，前往医院道嘅车辆咧就需要改行西边街啦。咁另外，皇后大道西咧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嘅慢线亦都系封闭。咁啊，繁忙时间可能咧就会车多少少，大家经过咧都系要小心啦。咁啊，西营盘东边街有爆水管啊。咁啊，另外咧喺九龙方面咧，大角咀合群街亦都系有爆水管嘅。而家合群街咧，成条唯一行车线都系封闭。咁啊，啲车咧就需要改行国祥街啦。就系咁啊！ 哦，今日好自动波 Sammy 嗬， 系啊， 系咯，又冇乜特别伟大嘅言论发表、啊， 因为要等阿彭爷出场系嘛， 派下胶。我好想借个大气别电波咧呢、啊這个机会咧，我知道，我想多谢我隔篱屋噶啦，因为咧我傻傻地咧，我赶住出门口咧。跟住个锁个铁闸锁得唔稳，已经三次啦。但系佢次次都会帮我掩翻好咯。跟住去到第三次咧，佢就贴咗张纸仔喺张佢喺度门嗰度，佢又话安全为上啊，一定系啊咁样好好咯。 佢可能惊你引晒啲贼过嚟啊，惊你引晒啲贼过嚟啊。 总之大家关心隔篱屋啦。 系啦，好啦，唔该晒 Sammy 啊，唔该晒。好啦，今日天气方面，你要问下彭爷爷出边情况点啦。早晨啊，彭爷爷。 喂，早啊，早啊，小白啊，好，同埋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咧。 早晨。 哇，喺听阿 Sammy 咁讲，都真系几手握相助、 啊。系啊，几好啊， 好难得噶，而家呢个世界啊，即系尤其是大家即系隔篱邻舍，成日都讲都唔系好识。哇，听到有阵时净系你开门咧， 我唔开住啦、 你开门有声咧，隔篱屋嗰个想，你感觉到佢想出嚟咧，佢都好似停晒手咁样，跟住唔喐。 系啊。一齊搭啲又尷尬咁樣嗬， 好得意係現代人有太多嘅不安全感啦，可能嚇， 可能係啦， 係啦。喂，講下天氣先，今朝真係清涼咗好多喎， 幾好喎。 系喎、哦，嗱，而家出面咧天色咧就灰灰暗暗啦，有点而乌云密布咁样啦，吓、好似想落雨咁嘅款啊、你见唔到呢个太阳，见唔到蓝天底啊，吓、咁而喺地面上面嘅时间咧，一阵一阵风咁样吹埋嚟，虽然唔系好大风，啊，久唔久一阵咁，但系咧嗰种清凉嘅感觉咧，真系会寒一寒咁嘅。 哎 系啦，咁今朝早上咧，唯一咧觉得有啲安慰或者系会令人咧个心情叫做舒畅少少咧，即系如果你系怕冻啊吓，舒畅少少嘅话咧，就系、是、今朝啲雀仔好似好少唱歌咁样， 系有啲咁嘅事， 喺度吱吱喳喳，吱吱喳喳冇停过。 哦，可能有啲嘢我哋人类解救唔到嘅，佢哋而家发生紧， 佢哋报紧佢哋嘅天气， 冇错，可能系啦。 几开心咁样啊！ 唔错啊！ 咁如果你中意清凉嘅感觉咧，咁你就要早啲出门口感受一下呢一份嘅清新啦。 系啦，咁啊耳仔啊左边就听住晨光，右边听阿雀仔唱歌啦，系咪？ 系几好喎、 啊！系啊，几好啊！好啦，唔该晒。 你哋都系着笼中鸟啊！ 我哋梗系啦， 唱下歌啦。 啲雀仔听我哋都系觉得佢哋，哎呀，佢哋唱歌唱得好开心啊，都系一样嘅。 希望系咁啦吓。 好啦，唔该晒彭爷爷。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会去到大概20度噶，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噶。咁啊，展望。明日早上清凉，有一两阵雨，咁啊，随后两三日咧就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噶。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8%，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到3，都系低级别嘅水平嚟嘅。今日星期四嘅早上，咁啊，晨光大学咧都要吓、开下庭啦。咁啊，有边一位嘅讲师咧就系、是、大壮咪喺度，一齐听听。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芭比。 呢排系咪开始多啲嘢做啦？复工咯、 啊。呢排咧就收到啲国内朋友咧，即系以前啲客仔啊咁嘅样咧，啊有啲信息嘅、 嗯， 原来就话咧，佢哋会庆祝一个叫二月二啊，农历啦吓，龙抬头啊。 吓咩东东嚟噶？ 系咁，我就一头雾水啦。问下就原来咧就系、是、类似立夏咁嘅样，即系话夏季到了嗰啲什么。虫仔啊，小动物咧都会出动啦咁嘅样。不过望下咧，真系啊呢轮咧，似乎冬眠咗一大段时间咧，讲紧法庭啊。咁啊， 開始慢慢咧有限度咧循序漸進咧就恢復生機啦。 嗯。 亦都見到啲執法者都出動啦喎， 係啊，隨住公務員復工啊嘛， 係咯，今日見到咧成個星期嚟計咧，叫做咁叫啦，最觸目嗰單咧就係《生果報》嘅話事人咧被拘捕啊， 嗯， 哇，成三年啊，睇翻啲報道，2017年哇到而家，咦咁遲先至做嘢嘅， 係咪因為需要啲時間去搜證咧嚇？ 好複雜嘅咩？睇我係呢件案咧，有個改變嘅，就唔使起碼咧睇到佢嗰個對家嗰份報紙咧，日日唔大唔細咧有個廣告喺處咧，就話呢個律政司長咧就冇做嘢喎，咁樣而家做嘢啦。 嗯， 咁啊，咦數下數下啊，有個啟示喎。 係 以前咧就納税黨咧有個阿郭培理咧就話假話咧就講一千次咧就變真話，咁啊唔知係咪真啦。不过如果三年的话一年三百几日粗粗埋埋 都够了， 可能那个广告登了成千次原来会检控的，啊，所以呢那些成日为提出私人检控的人呢可能想想不用一定，啊，因为私人检控提出呢律政司司长呢是有权呢所谓叫 take over，就是拿回那件事过来然后撤销了他，那就没得告的嘛，但是如果呢在个广告到在个报纸到登广告一千日呢可能有机会起诉 不过这个真的那么啱得更巧啦， 哎，不讲一下而已，啊，不要当真，不过呢就真的呢就是似乎呢就如果他们真的起诉咁咧又用咗一段時間，即係隔咗咁耐先告咧，上到法庭啊，真係一個原則嘅，就係話要及時起訴噶嘛。 係啊， 如果係有延誤咗起訴咧，或者係調查嘅時候過久咧，先至去拉人啊告人咧，咁若然咧嗰個被告人唔知幸定不幸咧就被定罪咧，要面臨判刑嘅時候咧，好多時法官都會問下啊控方啊點解件案咁遲先至告啊咁樣。 嗯。 啊點解會咁問呢？因為法庭要考慮下咧，對於被告咧有冇唔公道嘅情況出現。 嗯。 咁如果控方解釋話，哦，因為係被告嘅問題啊，譬如佢逃避啊，或者係辯方咧要求呢樣要求嗰樣搞到耐咗咧，咁法庭啊當然唔需要特別考慮啦。 嗯。 咁但係如果被告或者辯方咧係冇做任何延誤嘅事，而純粹控方咧係搞耐咗，又冇一個好嘅合理辯解咧，咁喺判刑嘅時候咧係有翻啲遞減，因為考慮咗被告面對嗰個壓力嘅。 嗯，打翻個八折咁啊嘛。 幾多折咧？就案例又冇清楚寫嘅，都差唔多嘅，好似啊，你都好準。另一個題目咧就係，睇個報道咧就話啊，因為係刑事恐嚇喎，咁樣啊，咁啊，什麼是刑恐咧？啊，都係一個唔敢講有趣，但都可以值得討論下的題目。咁，啊，當然先此聲明咧，就係，是，究竟佢哋兩大最流通嘅報章嗰啲話事人有乜恩恩怨怨啊，嗰啲內容咧，我哋就唔清楚啦。 係啦，我哋純粹講個法例嘅啫。 係啦，嗱咁嗰個所謂刑事恐嚇咧，其實而家咧就冇咗呢個刑事恐嚇嘅條例嘅，因為喺好多好多年前咧就本來有嘅，後來就改咗啦，咁就納入咗咧個刑事罪條例裏邊嘅第24条啦。咁啊睇個中文咧，真係有啲驚嚇嘅文字 解 明。咁佢話禁止咧某些恐嚇行為喎。咁啊依個刑啊直讀咧就係，是，任何人咧就威脅其他人啊。咁啊稍後要討論下咩叫威脅啦。係啊。咁啊 A 就話令到咧其他人嘅人身啊，唔好以為仲有其他人喎。個其他人 都係嗰個人嚟啫。 吓，啊，嗰，那个人兄，咁啊有乜嘢受损害咧？吓，啊，就系，是，人身，即系佢个 body 啦，名誉，哇，好危险啊！呢样嘢，唔知即系本身要有先啦，冇 系 唔使惊啊！吓， 嗯， 咁，啊，仲有财产咧，受损害。 嗯， 咁啊唔系净系话针对嗰位人兄，吓，啊，B 咧就系，是，令到第三者，即系唔系话佢有第三者，即系咧，总之嗰位人兄即系听话嗰，即系听到个威胁说话的人嘅另外一个人。佢又系啦，人身啊、名誉啊、财产受损害。 嗯， 啊，咁啊，打个比喻啦，讲开第三者，不如咁啦吓。咁，啊，如果有个小三啊，就同个男人讲，嗱，啊，如果你唔同阿大离婚咧，啊，佢就会爆佢啲嘢出嚟。 嗯，即系话俾全世界人听，我系小三咁啊。 系咯，啊， 你同我有嘢咁样吓，咁自不然有可能咧，就令到其他人，即系佢嘅男人咧，名誉受损害。 系啊， 吓咁呢个就符合咧 A 噶啦。咁但系如果 B 咧，就即系譬如佢走去揾阿歹，佢话嗱，如果你唔同个男人离婚咧，我就爆出嚟。 嗯， 咁、于是咧吓、你嘅男人咧嘅名誉咧吓，佢、咁有社会地位咧，就会受损噶啦。咁啊，咁啊。会符合 B 嗰个条件啦。 嗯， 但唔单止，仲有一句咧就话，或者吓、令到任何死者嘅名誉咧，甚至遗产咧系遭受损害。 嗯哼， 咦，即系唔系净系生勾勾嗰啲？ 系， 即系如果话嗱，我爆啲嘢出嚟咧，搞到阿太公咧，或者你个太公啊，甚至我自己太公咧、 嗯， 名誉受损咧。啊、都符合呢个威吓嘅作为喎。 嗯， 咁啊，好啦，咩叫作为咧？个法律又咁讲啦，作为咧咁复杂嘅中文咧，即系其实个行为啫。 嗯哼， 英文啊易理解啲，就是、个 act A C T act。系，咁即系话嗰人做啲嘢啦，但又包括佢唔做啲嘢喎。系咯，咁佢翘埋只手咁冇做嘢，点解又会有罪咧？咁样嗱，咩叫做嘢？咩叫冇做嘢先？嗱、啊。做嘢就即系你揿一个掣，咁个车咧就喐，咪撞亲人咪做嘢咯。 系啊， 咁但系如果个车喐紧，我你叫个司机喂就嚟撞啦咁样，佢唔去揿咧，个车撞咗咧，咁都可以话佢有罪嘅。 嗯， 吓咁啊，更加确切嘅例子啊，譬如话个人话嗱咁，如果你哋献啲香油咧，签啲香油咧，咁我就会作法啊，施法术，搞到龙珠有得播。 嗯， 嗱咁呢个就作为就 act。调翻转咧，就如果你哋唔肯嘅话咧，嗱，我就唔去施法术，令到佢得播一个就施法，一个就唔肯去施法，唔系讲judicial system 啊，咁咧就两者就系一个就系去做啦。咁、如果再深入研究啲咧，就啲咩 non-feasance、misfeasance， 即系啲行内人会懂啲咧，就唔好话喺度讨论啦。 系， 嗱，嗰、那个罪行咧就系、是、嘅元素咧，包括除咗嗰位犯罪者威胁。人之外咧，仲要加多一样嘢嘅，就系咧佢威胁人嘅时候咧，佢本身咧有个意图。 嗯， 意图一咧就系话令到受威胁者啊，你清楚啲啦，或者其他人咧，咁呢次又唔知边个其他人咯， 应该都系第三个人啦吓，总之 咁啊受惊吓，惊即系吓亲。 嗯， 咁呢样嘢其实咧无日无之噶啦，日日你企喺幼稚园门口，如果啊有咁好彩啊，有细路要去凑嘅。隔篱啲家长阿妈咪成日同个细路仔讲嘅，乜嘢唔收起啲玩具啊，咩、讲得即系咩啲 唔带你出去玩啊嗰啲啊， 系咯，抌个玩具啊，抌咗啲玩具垃圾桶啊，咁仲唔系财产受损害？ 咁点、 或者话俾你老师听，你屋企咁曳啊，咁即系名誉受损害啊嘛。咁当然今时今日应该唔使惊打藤条嘅，咁嗰啲系人身受损害啊。咁个细路梗系惊啦，系咪？那個條文裏面咧冇寫到乜嘢合理辯解，即係話如果係家長話施行教育咧，嚇咁啊可以誒俾佢有機會辯解冇嘅噃，又冇話到受害人係邊種人嘅喎。另外就話如果導致受威脅者或其他人咧，法律上咧就係、佢做出一啲法律上唔一定要做嘅嘢。 嗯， 喂，做功課冇話到法律上必要做嘅喎。 弊啦， 又或者咧令到佢咧唔做一啲咧。本来法律上咧，佢有权做嘅嘢，咁法律上佢有权去行街嘅，你等佢冇得去行街，咁即系吓到佢唔敢出街，咁还好容易，即系每日好多案件发生。 嗯， 不过话得说回头嘅，有第二啲考虑嘅。 系， 咁原来一睇翻啲案例咧，无论系旧嘅法律咧，以至而家个刑事罪行条例里边咧，引申出嚟好多案例都有啲解说嘅。 嗯。 咁去到一个极端情况咧，就系、有时候会咁拗嘅，就话讲嗰个人当时所谓冇心啊，火红火绿之间咧，就系、讲出咗咁嘅嘢嘅啫，咁样、但呢啲要好小心啊，因为咧佢法庭咧就唔系话考虑嗰句嘢，一定考虑咧系对嗰个听众咧有几大影响。 嗯， 但亦都会考虑整体情况咧，就其实都系闹交啫咁嘅样。 系。 咁但系咧嗰个分野咧系。薄个纸噶吓，千祈唔好谂住话，唉、我闹交随口噏，我点点点点啊！如果你再乜乜，我系点点点，一定冇事，唔系嘅。 咁所以最好咧就系嘢就唔知道可唔可以乱食啦，但系 说话就冇乱讲啦， 千祈冇乱讲，唔系真系野官飞。啊，仲分分钟要喺度牢狱之灾咧，就大件事啦！ 哎呀，大壮咪啊！我而家听完你咁样讲之后咧，我都真系好担心啊！翻到屋企都唔知点同个女相处啦。 我唔使惊，因为法庭会采纳一个客观标准嚟睇噶嘛。 点样为之一个客观标准啊？ 吓、 啊， 一般市民正直嘅，不如爹哋啦。 吓、啊，咁会唔会牵涉埋防止贿赂条例噶？ 吓、啊，乜有咁多复杂关系嘅咩？远少少啦，吓、啊。公公婆婆得唔得 啊？哦，即系总之掹多几个人入嚟定义下，到底会唔会即系过分咗咁啦？系嘛？ 系咯，正直客观标准啊嘛，吓、 嗯， 佢哋正直噶嘛，系嘛？ 系嘅，系嘅。 系咯，放心啦，问下佢哋嗱，咁样讲会唔会吓亲细路先至讲咯？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晨光大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敢作敢变。 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大壮咪。咁啊，出边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先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再安排两班包机到武汉，接载滞留当地嘅港人回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总结寻日安排嘅时候表示，头两班包机共接载244人，较原先预计少14人，因为有人临时改变主意，以及有人体温不符合要求，要被送回原先住嘅小区隔离。至於如何處理未能夠隨包機回港的人士，他表示待完成今日接載行動之後再總結。首批完成14日檢疫的鑽石公主號旅客凌晨分批離開火炭駿洋村的檢疫中心。有完成隔離的人表示，期間接受過5次檢測和3次驗血，通過檢測才能夠離開。有隔離人士表示，入住駿洋村的安排不算差，但没有人協助清潔，要親力親為。有旅客表示日後會再參加遊輪遊，但有人坦言要再考慮。美股三大指數急升近4%或者以上，美國民主黨超級星期二總統提名初選，前副總統拜登大勝，加上經濟數據較預期好，舒緩市場對疫情打擊經濟的憂慮。受多个利好消息带动，道琼斯指数收市升1173点，报27090点，升幅4.5%。纳斯达克指数同标普500指数高收近4%或者以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雨，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早上清凉，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嘅。咁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至于封路方面咧，大角咀合群街有爆水管，现时咧合群街唯一行车线封闭，车辆咧需要改行国祥街。咁另外啦，西营盘东边街咧亦都有爆水管，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东边街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前往。往医院道的车辆需要改行西边街，另外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于东边街的慢线也是封闭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艾力啊！一场疫症除了带俾我哋焦虑、惶恐之外，仲有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的人情味。得人因果千年记，若果你最近收到朋友的帮助支援，请将呢份窝心的感动好好记低，将来再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啦。今日想送俾你一首歌，是李克勤的《好人一个》。 你若然明天风山吹起，仍然记得我，十倍报答别人去，对我有意义更多。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平时总是有好多时候要俾钱、收钱、俾家用、买嘢、食饭夹钱。怎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咗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唔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在我们同心对抗武汉肺炎疫情的时候，记得大家要保持个人卫生，勤洗手，要彻底消毒和清洁双手，戴口罩，还要避免去人多挤迫的地方啊。 Mari kita sehati memerangi kuman penyakit coronavirus ini. Kita jaga kebersihan diri, pakai masker, cuci tangan, hindari keramaian, dan kalau sakit, ingat ke dokter. 想收听更多有关人类的资讯，就要留意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 格先生， 格 Barbie， Beautiful Sunday。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啦！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嚟到朝早7:36啊，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有白卷路同埋欧喺度，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今日带大家咧去下澳洲先啦。澳洲咧，琴日再多咗8人确诊咧呢个新冠肺炎啊，其中重灾区咧就系呢个新南威尔士省咧出现咧全国第三宗嘅本土感染啦，咁所以咧。哇！佢哋澳洲人咧，紛紛都會搶廁紙同埋囤積廁紙喎。有超市集團咧實施咧限購嘅呢個政策。咁嗱，我哋將個時間線褪翻去叫做二月中或者二月初啦。咁我哋香港其實都即係有搶廁紙啊嗰啲情況出現啦，即係話爭相搶購啫。大家唔好講到哇搶啊，好激烈啊咁啊，爭相搶購啦。咁我好似印象之中。都真系未见过个超级市场咁空空如也嘅。 系啊， 哇！嗰个画面咧，你问好多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呢一刻啊，你都会记得咯，因为你觉得嗰、那个间超市系咪就嚟关门大吉啦，就嚟清货狂减，跟住就搬迁啊咁样，那个感觉系好陌生嘅。咁但系咧。隨之而來啦，咁其他香港搶廁紙嘅叫片段啦，或者圖片咧傳到去世界各地啦，跟住估唔到咧美國啦又係咁樣發生啦，日本啦嗰啲超市又冇曬廁紙啦，咁依家估唔到連澳洲方面咧都叫做啲廁紙架上面咧都係空空如也， 好似一個傳染病，即係唔係話呢一種嘅武漢肺炎，俗稱武漢肺炎嘅病毒咧。是傳染病，而是人冇信心呢一種嘅感覺，好似傳染病咁蔓延去全世界咁樣。 嗰個冇信心同埋不安啦，好明顯就係、是、咁。當然你一定會話：喂，買定兩卷廁紙，翻屋企啦咁樣。 咁或者哇两排厕纸翻屋企啦，咁但系其实有好多嘅朋友都话，如果你屋企系潮湿嘅话咧，你买咗翻去唔用咧，其实嗰啲厕纸都会发毛啊、发霉啊、滋生细菌等等等等啦，咁样啦。咁啊澳洲方面就迎来咧，佢哋都开始湿湿地噶啦，即系夏天就会慢慢过去啦。咁佢嘅夏天就同我哋香港呢一边就逆转噶嘛，大家都知道。咁啊澳洲咧至今。就見到個案咧，都係嚟自悉尼啦咁樣。咁但係咧，其他嘅地方啊，澳洲方面嘅其他地方咧，都紛紛搶呢個日用品啊。其中咧，以廁紙咧就最為搶手。咁啊，大型嘅連鎖超市啊嚇，咁啊，琴日宣布啦，門市同埋網店咧就每人限買咧四卷廁紙啊。我想问下咧，呢个四卷厕纸咧，究竟系真系 四卷定四条啊？ 四卷定四条先？嗱，四条都好啲啊。如果四卷咧，真系好难搞、啊。更加咧有啊，叫做喺网络上面售卖咧，一卷厕纸咧，嗌价咧2.5万港纸、啊嗯，即系5000蚊澳币咁、啊、样吓、啊，澳元啦、啊。 呢啲炒作嘅，我成日觉得呢啲系。 系啦，炒作嚟噶啦，声称咧嗰卷厕纸咧系优质同埋奢华嘅厕纸咁样，咁但系当然俾其他网民去拆穿啦、啊，或者呢一个嗌价啦，或者叫做炒价咧，其实系讽刺政府咧乜都唔做嘅啫、嗯，即系有好多呢啲新闻出嚟就系、是。逼令政府做嘢、嗯、你谂下厕纸啊都要10万蚊港纸一卷啊！你个政府仲唔派啲厕纸俾啲市民用咁样？咁你政府梗系会有压力啦。即系无论全世界各个地方嘅政府啊，唔系矛头直指某个地方、某个国家嘅政府啊。咁你一听到，哇！你睇下民间嘅疾苦啊，厕纸都冇得用啊，厕纸。 其实即系我又反转咁谂啊。我细个即系都成日即系出入呢啲东南亚地区啊，系咪先？屋企华侨家庭。咁咧，我細個嘅時候，其實去印尼咧，好多地方都係冇廁紙嘅， 係係係， 都係一樣咁生活嘅啫。咁我喂冇廁紙，咁如果你話即係去完廁所點啊咁樣，咁隔離梗有條水喉噶嘛，有個花灑噶嘛，係咪？好啦，咁到今時今日啦，科技進步咗啦，譬如日本咁講啦，或者世界有啲地方都已經引進咗呢啲叫做有水嘅 馬桶 啦，個廁所板啊。高科技嘢系咪？你未坐，你行入去，佢都识得打开个盖，同你讲 hello 咁样。咁啊，去完之后仲识得帮你除臭咁。咁嗰啲咧又系用水，跟住仲有啲系风干埋，咁干埋你个屁股咁样、 嗯， 令到你即系一格厕纸都可以唔使用。咁、嗯、你谂下，连埋日本咧都有咁多谣言啦。佢哋嘅谣言就 系 话， 日本有嗰啲厕所其实唔需要抢厕纸。 你讲得啱啦。咁佢哋嗰个厕纸抢嗰个原因系啲咩咧？ 系系， 佢哋就系话因为制造。口罩嗰啲物料咧，同廁紙好接近。 啊，呢、這個唔係喺內地傳出嚟嘅咩？呢個新聞。 所以咪就係話人咧冇信心嘅時候咧，不論你個國度背景係點樣，都會受到一個好大嘅影響。即係縱然大家會覺得喂，日本相對嚟講，大家會覺得係一個文明嘅國家嚟嘅， 程度教育程度高啲啦，咁係啦，當係咁啦。 但係信心缺乏嘅時候咧。嗯，所有人面對嘅情況都係一樣。 係係係。 係咪？佢哋連杯面冇啦。嗯，納豆又冇啦，係咪先？ 搶納豆真係好過分。 係啊，因為納豆喺必要時咧係可以有一個好大嘅營養喺入邊啊嘛。咁、嗯、你諗下佢哋諗到嗰個情況咧，都係好差，就係、是、因為一開頭冇信心，一驚，咁佢哋都係對佢哋當地政府又冇信心啦、嗯。當然亦都係呢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啦，係咪先？ 係，咁所以就無論係日本方面啦，以至今日睇呢一個新聞咧，澳洲啊，新南威爾斯。省啊个省长啊吓，咁啊都出嚟呼吁民众要冷静啦，就唔好咧疯狂咁样，好似发狂咁样抢。佢用咗呢个字系 mad 啊吓，即系疯狂咁样抢或者傻咗咁样抢啊，同埋囤积厕纸啊。佢强调咧省内嘅厕纸供应系正常嘅，咁啊形容咧抢购式嘅防疫咧系荒谬之中嘅荒谬。另外咧，新西兰咧琴日证实咧出现第二宗嘅新冠肺炎病例啦，咁啊有新西兰嘅叫做国民咧，佢哋都去快餐店啊，快餐店嗰度攞啲厕纸用、 嗯。 即系通常你外国咧，澳洲又好，美国又好，加拿大又好啦，咁佢啲厕纸啊，即系摆晒出嚟，纸巾啦、啊，嗰啲叫纸巾咧就摆晒出嚟噶嘛。 即系嗰啲餐巾嗰啲啊。 系啦，你只要攞几多攞几多啦，咁当然你会自律啦，好多时都。但系咧，依家去咗一个咧比较疯狂嘅时代咧，哇！真系咧嗰啲纸巾咧。 是完全被人整條咁樣抽走曬。 係啊， 即係講緊快餐店， 即 係美食快餐店。 講緊以前我哋細個幫襯嗰啲漢堡包店咧，佢都有即係喺個 cashier 隔離都有桶銀色嘅，唔知你記唔記得？ 銀色 嗰一類銀色盒啊，裝紙巾啊，攞完一張佢自己就騰騰騰出嚟咁樣噶嘛。 但係而家 都冇啦， 而家都冇啦，依家要問佢先有得攞啦。以至嗰啲美式咖啡店咧，我都好中意去噶嘛。跟住舊時又係有好多紙巾俾你攞啦。佢哋 claim 就係嗰啲紙巾係環保，因為黃黃地色噶嘛，即係用嗰啲可製造可 回收 紙咁樣再做可再做紙咁樣啦。咁但係咧，依家你都要問佢先有得攞咯。舊時係擺喺度都冇人攞嘅嘢咯。依家係啊，即係一紙難求啊嚇咁啊。都是那句啦，即是每日都讲住啦，就是希望呢疫症呢快啲离开啦。咁估计大家其实戴口罩都戴到闷啦，同埋即是其实早几日呢都听好多唔同医生嘅朋友，中医好西医好呢，佢都话呢再戴口罩呢有一个后遗症。那个后遗症呢就是你嘅皮肤呢会不断咁样差落去囉。即是虽然成日都话坊间哇你可以查啲乜嘢跟住再戴口罩，但个重点嚟啦。你天氣一熱嘅時候咧，你再戴住口罩咧，你啲油咧就會滋生啊，嗰啲油脂啦。跟住 而家都叫做天氣唔係好熱咧，我哋都嗰、那個、那個感覺唔係話非常差。但如果天氣一熱咧，喺街嗰度行兩步，你個口罩都濕曬㗎。 係啊，除咗口罩濕曬咧，跟住你塊面咧嗰啲油脂啊，成啊，總之你啲皮膚會勁差啦。嗰啲有濕疹嘅朋友咧，尤其嚴重啊。口罩咧，佢哋又唔可以唔戴，但係戴口罩咧又會令到佢哋咧個濕疹情況咧惡化。所以呢一段時間真係即係除咗希望疫症快啲走咧，都冇乜願望啦。啊，大家一齊品神又好，祈禱又好，許願又好咁樣。 我自己都仲有少少願望係咩咧？咁大家瘋狂搶咗廁紙啦。如果搶咗廁紙嘅朋友或者聽眾們咧，我希望佢哋就唔好因為見到而家超級市場喂。超級市場多翻好多廁紙咯， 又買 唔係佢哋都未必會買噶啦，因為屋企可能真係十幾 條。好驚啊！喂，有翻路再買， 唔會噶啦， 一出再買， 即係信心會翻咗嚟啦。見到超級市場嘅供應如常啦，咁樣咁，但係佢哋咧就會見到屋企好多廁紙，於是乎咧就開始浪費啲廁紙。例如平時有啲位置你可能係兩格三格咁用嘅，你可能而家喂我太多啦，快啲去曬啲廁紙啲貨啦，咁樣一抽就抽咗可能六七格出嚟用。咁我覺得如果係因為呢個情況覺得屋企囤積得太多而過度虛耗呢啲嘅廁紙嘅時候呢，其實都係唔啱嘅，因為嗰啲本身呢係資源嚟嘅，咁我哋都要諗一諗囉。你平時點用嘅都係繼續節約咁樣用，如果你發覺自己真係多咗唔想積存喺度嘅，你咪拎出去捐咗佢，或者將佢分發俾一啲真係冇廁紙或者真係真真正正有需要嘅人士，都好過自己呢就過度浪費呢一啲嘅物資囉。 係啊，面對瘋狂嘅年代呢都唔使自己都变成疯狂嘅人嘅。 来我电拍。走，记得有。 Take me home, take me home, take me home， 我唱了很多句啦。只歌不是叫 Take me home， 只歌叫做 Mad。佢系 Edgar 江海嘉。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依家周中咧有好多杯赛嘅，咁但系意大利方面咧就真系好多杯赛咧都要延期啦，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啦。呢、這个拿波里啊，本身咧就对国际米兰咧咁啊球赛取消啦啊，咁啊讲紧取消系官方嘅术语啫，咁即系意思系另择一个吉日啊再重赛啦。咁啊，琴晚咧就石州三对曼城啊，咁啊曼城咧半场都系零比零噶，咁啊系全场咧都赢到一比零啦，咁啊石州三算打得几好啊！咁啊，起码唔使俾曼城咧怒轰啦，轰爆自己嘅大门啦。咁啊，有阵时呢个英格兰足总杯咧都系爆冷嘅温床嚟嘅。有几多曼城嘅球迷琴晚几惊？喂，会唔会赢唔到啊？去到石州三嗰度会唔会和波收场噶？咁样甚或乎输噶？咁啊，好彩都仲交到功课。咁啊，今晚咧继续啊有呢个英格兰足总杯啦。咁啊，又系啦。凌晨啦，3:45就开打啦吓，咁啊，即系打比棍咧就会对曼联啦，咁啊，朗尼啦，一定要讲呢、這个 呢场非常之特别嗱、无论系朗尼话翻去，今次咧就一定要叫做即系赢砌低曼联啦，曼联咧阿娃娃咧就阿苏斯一查，讲快咗，苏斯一查咧，咁佢自己又喺度话啦，啊朗尼仲有团火喺度， 系 大家都。防一防，大家又打一戴高帽，即系大家都惊万一输咗难睇，系咪？ 唔系嗰个年代嘅叫做曼联嘅球员咧，大家都好喜欢啊，亦都将佢哋咧捧到好偶像级同埋神台级啦。譬如你讲紧苏斯查啦，呢、這个后备杀手啦， 巴巴念 好传奇嘅一个球员啦。咁你话喂朗尼当然亦都系好传奇嘅球员， 直头当打啦。 佢一出到嘅时候咧，真系有金童之称噶嘛。咁、当然之后有好多唔同嘅性丑闻啦，之后依家又学乖咗啦，跟住又带打比棍咧打得几好、啊，即系担任咧打比棍嘅助教同埋队长啊，自己仲会着埋波衫落场踢添。 系啊，值得一睇咧，就其实打比棍由朗尼加盟之后咧，朗尼每一场比赛咧都系有落场嘅。 系啊，咁所以就都好支持球队啦。咁打比棍主场就对曼联，34岁嘅朗尼咧。仍然保持住咧喺曼联啊历史入边嘅射手王纪录， 系 朗尼总共喺曼联时代咧入咗253球啊， 系 佢话自己咧仲系好深爱曼联嘅，系啦想曼联咧赢波同埋捧杯，但系今场咧 就 sorry 啦，会全力以赴啊，带领打比郡晋级、啊， 都希望祝福佢啦。今日夜晚继续喺奥脱福嗰度有入波啊，系咪？ 系啦，咁啊， 喂，卡唔卡啊？如果奥脱福今晚入波，计唔计奥脱福入波嗰啲纪录？ 唔计唔计 唔计噶，系嘛？ 我唔系奥脱福入波有奥脱福计 系 入波嘅， 即系嗰个 category 就计咯。 系啦，但系奥脱福 唔计曼联嗰个当然啦， 可能有其他嘅球员要会入球高过佢啊吓，咁啊再同大家睇翻啦咁样。咁但系咧朗尼倒锅咧。对曼联咧就唔系第一次啊，记得咧喺2017年咧，佢效力嘅爱华顿咧，亦都咧曾经两遇曼联嘅，但系结果两场都输晒啊，仲吞咗六胆添咁样。咁啊，睇嚟曼联方面就会全力以赴噶啦。咁啊，曼联嘅球迷咧对待自己踢过曼联嘅球员咧，其实都几有品嘅。 系， 即系你唔好以为朗尼翻去即系带领打比郡咧，翻澳。去踢波嘅时候咧，咁就今场就係打比郡主场啦，咁啊唔好以为曼联嘅球迷会嘘啊落嚟，其实就唔会啊， 嗯， 系因为大家都系会欢迎啊，同埋大家都会有掌声咯，因为始终朗尼喺曼联年代都真系付出咗好多， 贡献好多啊，以前 球队嘅贡献，咁所以曼联迷咧就会睇啦，咁同埋近排咧曼联近况都几好啊，特别系有几个后生仔咧啊踢得唔错下，咁所以咧大家。可以睇一睇呢一场嘅赛事嘅，咁但系头先一开始咧，今朝 sport 到你都讲啦，喂，疫情影响咧，影响住好多嘢，咁啊同大家咧跟进下 F1 方面啊，新一季嘅 F1 咧将会喺四月咧加设呢个越南站啊，啊正所谓越南越爱啊，但系咧你想入到越南咧都唔系咁简单，系因为咧当地咧新冠肺炎啊肆虐啦，越南当地咧向意大利啊多个地方嘅旅客咧实施隔离嘅措施啊，包括咧法拉利车队嘅关注。嘅措施咧，会唔会影响车队入境啊？同埋咧，物流方面啊，未能够如常安排啦。咁啊 ，F1 嘅总监咧，罗斯布朗就表示啊，如果咧任何啊赛站对车队咧作出入境限制咧，赛事咧应该就无法喺当地举行噶啦。目前咧正与越南赛站嘅赛会咧就磋商咁啊。F1 咧今季咧今个月十五号咧就会喺每年都系噶啦，喺墨尔本咧就开季咁样啊，咁啊究竟即系越南站都系叫前啲啦，究竟啊之后搞得两搞，譬如中国站嗰啲咧会唔会因延期啊咁样，或者其他地方会唔会因此而延期啊咁样，所以呢啲咧都系赛车迷咧就好需要值得留意嘅事情嚟嘅。 好啦，另外需要值得留意嘅咧就系有啲乜嘢啦，例如港队方面啦，同奥运都系相当之有关系嘅消息噶。啱啱过去嘅2020场地单车世锦赛，咁啊香港队咧喺男女子啊伯迪逊赛嘅赛绩本来啱啱好咧就错过咗奥运嘅资格嘅，但系咧有喜讯系啲乜嘢咧？港队咧就获得通知，由国际单车联会喺麦迪逊赛启用新计分方式。咁啊，若果队伍喺赛事当中被裁判要求停止作赛，就可以获得赛事最后一名之后嘅积分。今日以香港男子队为例啊，由于该场踩完之后啦，全程嘅最后一名队伍咧就系第十五位嘅澳洲，意味住男子队可以获得第十六名嘅相应奥运积分，令到佢哋喺奥运积分榜结算嘅时间取得第十五名。扣除咗八支透过团体追逐赛获得的资格队伍之后，以第七位得到了这个资格的。所以你都见到失而复得的叫做奥运资格，对他们来说当然是相当之重要了。恭喜恭喜，失而复得定是得而复失真是不知道了。看回就是2018年一次就是破坏禁药药检的风波，就是讲你中国队的飞鱼孙杨被重罚就是停赛八场。咁啊，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咧，當其時就宣判不會褫奪佢嘅世界賽嘅金牌噶。不過，國際泳聯副主席咧就透露啦，咁啊，該會不排除推翻咧，就係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嘅決定，或者咧會令到佢失去咗兩個嘅世界冠軍頭銜。嗱，過去三奪奧運金牌嘅孫楊啊，因為2018年一次嘅賽外藥檢咧，就打爛咗藥檢藥款啊呢一個嘅玻璃瓶啦。咁所以咧就告到去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咁啊呢件事咧都鬧得相當之大嚇。 咁而家唔單止咧，就係講緊啊，中國方面咧，盡力咧就係維護翻孫楊啊得到嘅一啲嘅資格啦。其次嘅咧就係見到其他國家嘅選手代表咧都不斷咧喺度食緊花生啊。例如咧就係澳洲游泳隊方面咧，亦都咧就係對相關嘅事件發出聲明啊，要求咧就褫奪孫楊喺2019年即係事發之後世界賽所有嘅金牌。咁啊，泳聯副主席咧亦都話到話嗱，當其時咧咁啊國際泳聯咧就以所有運動員嘅權益就為先決條件嘅。咁啊，而家考慮是否咧就褫奪孫楊當其時咧兩金一銅呢一個嘅決定咧，咁啊亦都咧就係要等到啊上訴之後咧先至可以咧就再作決定嘅。好啦，咁啊另外再睇埋咧就真係新鮮滾熱辣啦。咁啊二次主場對劉奕智嘅賽事，咁啊華湯跟主同埋咧祖斯和祖斯比迪斯啊，咁啊喺上下半場各入一球啦，咁啊兩隊踢成1-1完場。不過咧真係慘啦。而似大家都諗住咧佢做得好啲嘅，點知喺互射十二碼最後即係加時之後互射十二碼咧，竟然間咧有拉美拿、帕洛特同埋謝特神、費南迪斯射失，十二碼輸咗2-3啊，被淘汰，陰公豬啦！另外都係杯啊，就係法國方面嘅足總杯，巴黎聖日耳門咧就有麥巴比上演帽子戲法啦，作客咧就以5-1大勝咗里昂。主場嘅里昂十一分鐘其實先開紀錄噶，不過麥巴比三分鐘之後咧就憑住一次嘅角球攻勢追平咗。下半場啦，唞完之後點咧？仲有幾位朋友咧一樣係入波，麥巴比自己更加大演帽子戲法，結果咧就以5-1就淘汰咗里昂咧就入決賽嘅。呢個時間我哋聽埋8:00嘅新聞簡報先。 原確診感染，總統魯哈尼表示，全國共有31個省出現病例。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受到影响。因应疫情，伊朗取消星期五的祈祷会，当局要求武装部队保持警戒，以协助卫生官员抗击疫情。有专家担心当地新型肺炎死亡率远高于其他国家，担心伊朗新型肺炎的感染病例可能远大于现时公开的数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309点，升20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7.25美元，卖出1,638.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07.6，瑞士法郎0.956，澳元0.662，加元1.34，新西兰元0.63，人民币6.928，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14。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今日早上各区的气温较昨日低2-3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清凉，有一两阵雨，随后2-3日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车龙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北界山花园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车龙就在芜湖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辉一段车多，龙尾就屯门角。另外啦，西营盘的东边街啊，琴日爆水管，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的东边街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东边街。咁去医院道的车咧，就要改行西边街。另外，皇后大道西西行啦，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的慢线咧，都是封闭噶。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 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知唔知龙猫崖上的波儿同飞天红猪侠嘅爸爸系边一个？ 系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 电视纪录片集《宫崎骏的十年》，一年四集，带你深入吉卜力工作室，十年间追踪大师一步一脚印，见证他作为艺术巨匠、慈父和原创先锋的心路历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日。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八点零九分，早晨小白， 早晨啊，哦，系电话侧边仲有 Hardy 朱海婷，早晨咧、 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哦，早晨各位晨光听众、 哎，真系好啊，听到你把声咧，只耳仔即刻舒服翻晒啊， 多谢你，你咁讲令到我都觉得，我都觉得好开心， 好重要嘅存在价值啊，你知啦，而家直播室就系得我同阿 O 嘛，系、咪？咁有阵时即系得我自己系听翻自己把声，又听下 O 把声，哇，听到只耳仔啊四个钟咧，啊梗晒啊，有翻朱海婷把声喺度。咧就係滋潤翻，我都滋潤到啦，即係聽眾都滋潤到嘛，係咪？ 喂，我都掛住你哋啊，直播室嗰邊咁點啊？即係而家我哋我啦、彭爺爺啦，同埋呢個芭比都係喺空氣中出現多啲 啊！係啊，係啊，空氣嘅咋？而家直播室啊，人少少啊，但係好乾淨。而家直播室啊， 咁啊，我哋出現除咗滋潤啊，帶啲温暖啦，因為好明顯天氣真係咧涼咗好多啦，加埋咧呢兩日有翻啲雨咧，又無端端嘅感覺咧，就之前覺得啊，好似哎呀成件事咧，你有翻啲陽光開心。但千祈千祈不要因为落雨啊，不要因为冻咗影响心情啊，我哋要继续 keep 住啲正能量啊吓。 冇错啦，嗱咁啊喺屋企嘅时候啦，阿朱海婷会唔会多咗时间？而家同小朋友有多咗唔同嘅点子啊巧，同佢一齐得意啲嘅玩法有冇啊？ 都有啊，嗱你知啦，已经啊我哋话系 home learning 即系停学嘅，都踏入第二个月啦嘛，第二个月嘅第二个礼拜啦，可能啲妈咪都话，哎呀啲巧咧、 啊、 都即系差唔多用尽啦，系咪啊？ 技穷啊，唉阴功啊！ 嗱，之前咧我就成日都系周末系向外闯啦，就去行下山啊，即系做足呢个准备功夫啦。好谂，但系而家又听嗰个防疫情报就话，哎呀户外都多人啊嘛，咁、我哋就转翻呢个周日啊，即系呢个 weekdays 平日嘅时候就。我会揀嗰啲时候去向外闯多啲囉。咁但係都开始呢啲妈咪 group 呢就回复返可唔可以有限度地见下啲朋友啊。啲小朋友其实真係好挂住返學啲老师或者啲同学仔啊。即係由大大细细都会问妈咪边个边个同学喺边啊，小小伯啲同学喺边啊。咁所以我哋都开始回复返呢可能係一个 family, 可能我係去其中一个朋友屋企。大家见下面啦、即係可能係一家一家咁样去见下先囉。即係等啲小朋友你知啦、家中學習真係學咗好多嘢嘅。咁但係、小朋友之间嘅交流亦都唔可以忽视嗰啲人与人之间嗰种嘅关系㗎嘛。 係呀、我自己仔仔呢就有时都会要求呢、希望用呢一个嘅视像电话、打电话俾啲、同學仔咁问下佢哋点呀你做緊乜嘢呀食咗饭未呀。 哎呀呢个年纪都有啦係咪呀 有㗎啦。 啊、我女女都有啊，即系好笑啊！见到佢哋咧，如果喺视像见到啲同学咧，嗰种 hello， 嗰種嘅掛心同埋，哇！做乜咁心思咁冧啊？你同女同學傾偈啫喎，嗰種冧啊，嗰種甜絲絲咧，你又覺得哎呀，其實即係佢哋小朋友之間嘅友誼咧，我哋千祈唔好低估個重要性啊！ 係啊，我個仔仔哇，仲見到啲同學仔幾開心，開心到咧就係錫咗落個電話嗰度啊！你知而家咁敏感嘅時候咧，即刻消毒啊！電話搖 係咁，好彩都係你個電話啫。係 啦， 我咁我想問下嗰個係男同學定女同學啊？小小 嗰個女同學嚟 㗎。是不是就是一向说好 friend 那个是 啊，这么小个就这么懂这些东西，都不知道说他懂事好还是说他衰猪。 我想是家教爸爸的位置吧。 关事他天生的。 反而我的女儿就跟他的女同学，即原来呢也都被我发现到我们手机呢、那个 WhatsApp 呢、原来是可以几个同学在一起做一个视像的。 哦、是啊是啊，有些现在得的，是啊是啊。 是，即其实我想说这些科技呢是因为他们要用呢，令到我们这一段时间呢啲 IT 啊又好啲科技都提升咗。 增进。 就是因为他支援他们。哇，咁几个女仔呢，咁我当四个咁样啦、喺个视像度倾呢，即使唔使咁开心啊，咩事啊你哋。可能其实係好无聊讲一句说话，大家咔咔咔咔咁样笑呢。咁我就覺得，即係呢個 friendship 係好無 冇錯啦，所以咧都應該咧就我哋靠住暫時啦，靠住科技咧，令到大家可以繼續維係住呢個感情先，又唔使點樣見住啊，係咪？即係唔使點樣面對面見啊，防止飛沫傳染。 冇錯啦，咁樣啦。 好啦，咁我哋轉頭再同你傾過啦喎 ，Heidi 好嘛？ 好 啦 okay, ，OK， 拜拜。 二台通识六十秒。 沙特阿拉伯政府近年逐步放宽对女性嘅限制。譬如2012年伦敦奥运，沙特阿拉伯就首次批准女性运动员出赛，在2018年批准女性可以考驾驶执照单独开车，而在上年就准许女性办理护照，能够独自出国旅行。来到2020年，沙特阿拉伯全民运动联会宣布成立女性足球协会，筹办女子足球赛，是继女性国民可以入场观赏球赛之后的一大改革。联赛获政府全额资助，胜出的队伍将会获发大约$100,000的奖金。大部分赛事会在首都利雅得以及另外两个城市举行，然后会视乎反应考虑在其他城市举办更多的女性足球赛事。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8:14啊！今日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咧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你哋好啊，欧你好啊。 早晨啊 ，Dicky， 喂，真系要睇翻咧，即系如果你近排揸货揸得多咧，夜晚黑都唔系好瞓得到啊，因为你睇到美股啦，真系激烈过坐过山车啊。 哇！但如果 M P F 有好多美股嗰啲，唔知算唔算可以叫做开支细向分咧？因为都叫做嗱两个交易日都叫做升翻过千点个道琼斯指数嘛。 系哇，好大力喎、啊！你睇到佢上升嘅动力，当然有背后有好多因素啦，因为佢哋选举啦，以至咧联储局嘅一啲会议得出嚟嘅结果啦，或者突然间即系叫做减息啦，跟住之后往后落嚟再有机会再减啦，又影响咧即系全球其他国家嘅央行可能又会有啲举动咁啊。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好嘛？ 好啊，咁嗱，讲到即系过去嗰唔好耐啦，嗱，48小时先，过去嗰48小时其实都金融市场真系风起云涌嘅。咁当然啦，即系最关键嘅一样嘢咧，就系联储局突如其来啦，本来3月17至18号开会。等唔切啦，真係要早兩個星期呢，就喺一個非會議期間呢就宣布呢一個貨幣政策嘅調控嘅決定。嗱呢樣嘢係極為罕見嘅，對上一次呢真係唔係聯儲局議息會議又宣布減息呢，其實已經係金融海嘯嗰段時間，即係講緊都成10年前啦。咁點解要咁做？咁當然啦，因為新型肺炎疫情呢來勢洶洶，亦都而家講緊會威脅嘅，除咗你話都擔心會威脅到美國本土嘅經濟啦，唔係淨係美國上市企業在中國的業務，不是只是他們生產線，直接是講緊美國本土的經濟表現，所以一下子亦都全球肆虐，尤其是看到意大利、韓國都真的很慘不忍睹目前的情況。 咁所以即係美國股市咧，喺過去好幾個交易日嘅暴跌咧，一定係同呢個新型肺炎疫情有關嘅啦。咁當然佢哋個股市就係一個歷史新高先跌落嚟嘅，咁所以跌嘅幅度咧、速度咧，好似我過去嗰兩個星期咁講，就同我哋香港港股個節奏唔係好同嘅，即係話佢哋咧又跌又跌遲啲。但係個力度又大翻啲，所以變咗感覺上好似港股呢段時間咧，即係唔係冇跌，彈到去28,000落翻嚟，而家還原基本部26,000，其實都成2,000點，但係咧感覺上都會比起美股咧係嗰個幅度係細一啲。咁當然啦，即係當宣布咗呢個突如其來減息，本來一下子都係憧憬都係利好，但係跟住又跌翻曬落嚟，咁點解大家就開始會擔心啦？哎呀，會唔會就即係話美國經濟真係如履薄冰咧，雪上加霜咧，好差咧，所以咧個股市又跌翻曬落嚟。咁當然咧，講緊尋日啱啱呢個過去嘅交易日咧，美股就真係勁嘅。點解咧？頭先阿歐都講咗勁，咁我就完全覺得呢個字係真係可以足以反映琴日嘅表現，係由頭升到尾，係升到最接近最高位收市嘅。咁即係。都是很有力度的。咁當然啦，頭先都講到另一個原因啦，就係話而家即係對於美國嚟講，那個政治嗰個嘅情況咧，又越嚟越明確啦。Joe Biden 啊，拜登咧，咁啊睇嚟個呼聲就越嚟越高。我諗即係坦白講，佢都會係民主黨美國民主黨嗰杯茶咯。咁所以最後我覺得都係佢出到炮出嘅。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就即係叫做幾個因素都叫做慢慢係塵埃落定，又負面嘅情況又消化咗。咁不過咁講，啲新型肺炎疫情喺而家呢刻咧，的而且確會影響製造業，影響美國企業。好似蘋果公司咁，亦都宣布咗話即係要調低即係嗰個收入預測啦，因為咧即係產品啊，主要嘅產品即係 iPhone 咧，即係供不唔係供不應求啊。是直情呢是不能够满足需求。所以呢就正是这个情况已经好影响啲美国企业表现。不过就叫做又一下子呢又消化咗呢个情况。所以如果你话即係美国嘅疫情本土疫情冇再恶化呢，或者係即係叫做嗰、那个即係確診嘅數字唔會話真係好似哇意大利嗰啲咁樣飆升上去咧，咁我諗即係呢個疫情對於美國本土個股市嘅影響同衝擊咧，就叫做反映咗。咁當然咧你話美國股票市場同香港嗰個關係咧，大家都見到過去呢段時間咧唔係咁緊密嘅，即係話美股升，香港可以唔跟，但美股即係暴跌嘅時候，香港可以唔跌或者唔係好跌好多。咁亦都同頭先我講個情況，就因為因應住疫情嗰個步伐，大家好唔一致，咁變咗咧就會有呢個情況。不過我諗慢慢咧，就算未話接軌都好咧，嗰、那個影響會多啲。所以暫時我都會相信，即係恆指咧都叫做彈波子機咁樣啦，連續幾次咧，即係26,000、28,000咁樣下。咁所以今次嚟到26,000咧，我個人亦都相信應該會有初步支持嘅。 咁真係可以開始細向噴啦，好似 Dicky 咁樣講。咁Dicky 繼續講下啲開心嘢啦。咁睇到咧呢、這個低息啊，依家又進入翻呢個低息年代喎。咁息口嘅消息咧，令到按揭業啦同埋地產代理業界嘅人士咧都有回應喎。咁係咪對資產市場咧喺低息之下咧有啲憧憬啊？以至咧有啲上車啊想買嘢嘅朋友，適逢回翻少少，即係睇開嗰啲深水屋苑回翻少少，係咪時候入埋去咧？咁咁啱啊！財爺又有啲叫做財政嘅政策，係咪可以幫到啲上車客咧 ？Dicky， 你覺得？ 我啊覺得咁即係我會用聊勝於無嚟形容啦啲措施。咁但係問題係喺而家呢一刻，大家都會明白嘅，即係入市嘅意欲咧嚇，信心咧，其實就唔算話好高漲嘅，因為大家都會明白新型肺炎疫情影響下，有一啲行業零售、餐飲、旅遊、酒店業相關嗰啲重災區咧。而家講緊已經係即係好惡劣嘅情況，即係當然啦，你話裁員啊、減薪動薪啊，呢啲就屢見不鮮啦。咁如果你話喺咁嘅環境底下，就算唔係呢啲行業都好啦，大家都會擔心自己個飯碗嘅，甚至乎就算個飯碗保得住，真係啲飯會唔會少咗一半，真係好難講。咁啊，甚至乎證券行業啊，即係我哋成日都好憧憬嘅 B 仔，即係所謂嘅花紅。又會唔會冇咗咧？咁即係會有呢啲咁嘅擔憂。咁所以如果你話未上車嘅朋友，會唔會因為而家嘅政策推出，或者過去嗰一年啦嚇，都有唔同嘅政策去，尤其是幫啲上車啊、首次置業嘅人士啊咁。咁但係我諗。 即係而家呢一刻咧，當美國減咗都好突如其來嘅呢半厘，如果你話再睇埋四月份 CME 期貨數據顯示咧，講緊再減多25個點之後，機會亦都成超過六成。咁、即係換而言之咧，即係美國嘅息口趨勢都繼續向下，但係唔好忘記就係、是、喺而家呢刻港匯都幾強嘅。咁而你話銀行亦都唔喐個 P 啦嚇，最好係利率冇喐。咁貼現窗利率跟。咁但係當然啦，最後嗰個所謂嘅同業拆息叫 HIBOR 咧，因應住減息嘅情況，其實都可能會有所偏遠嘅，即係再長遠啲嘅趨勢。咁即係話對於即係話供樓者嘅成本即係當然啦，我哋好多都係 H 按得嚟，其實亦都有個 P 封頂啊，變咗其實嗰個影響咧就未至於話真係好大，即係呢個減息效應對於供樓人士嗰個成本咧，未必會有個立竿見影嘅效果咯。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疫情肆虐咧，我諗就入市嘅意欲氣氛咧，都唔係話真係咁大嘅。咁就算你話啲地產股琴日都彈翻啲，我諗都係一個即係技術性嘅反彈咯。 係咁啊，睇嚟咧，無論係散户股民啊，以至咧即係想即係地產業界嘅朋友咧，近排都係觀望態度居多啊，持盈保泰呢四個字咧，可能就係近排咧大家做得最多嘅嘢啊。 冇錯啊。 好，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咁我哋聽日再傾喎。 多 謝拜拜， 好，今天再见，拜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高级行政经理工程袁柏良， 我哋而家咧就喺联合咧做一个先导计划，咁我哋咧就会去睇下其他嘅医院咧有冇合适嘅地方咧要嚟改装。嗱，一般嘅普通病房咧系冇负气压嘅设计，去控制病房里边嘅空气流向啦。而今次我哋喺病房加装咗抽气扇咧，会将病房嘅空气咧抽到出窗出边，咁样病房咧就会形成一个负气压，咁空气咧就只会由大堂病房门口流入病房里边。换句话咧，病房里边较为不洁嘅空气咧就唔可以流到出边。咁我哋再加多道门。门咧造成一个双重门咧，更好咁佢保持呢个负气压，咁形成咗一个负气压，变咗嚟讲咧就系由病房出边流入病房里边啦，咁病房空气咧就唔会流出去。咁但系今次咧我哋装咗抽气扇咧，就系每一个卧间，其实卧间里边咧有六张床，咁卧间出边咧佢向有窗口嘅，每一个窗口咧都加一把抽气扇，咁呢抽气扇一齐抽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咧空气咧就由嘅门口咧抽入病房里边，再抽出街，咁形成一道负气流啦。咁我哋门口嗰边咧就有啲，当然有啲门罅啦，咁亦都俾啲空气流入嚟咯。所以我哋系睇紧咧间医院咧有几多可以能够腾出嚟嘅病房咧，可以作为改装。嗱，我哋如果加装抽气扇，其实好快嘅啫，将个窗口个玻璃剥咗落嚟，我哋加一块铁板上去咧，装抽气扇咧，咁啊几日做嘅。咁但系令我哋要加门啊，闩咗呢个中央冷气嘅啲系统啊，咁样，其实我粗略估计咧，应该两个星期内咧可以改装到一个病房，因为嗰个国际标准咧，其实两方面啦，第一就系嗰个负气流啦，咁我哋可以做到成个病房咧系一个负气流啦。第二个换气量咧，我哋做到十二啦。嗰十二嘅换气量咧，就系加强咗嗰个空气嘅稀释嘅能力啦。咁呢两样咧，我哋都有个抽气扇可以做得到嘅。咁咧，但系咧使用嘅时候咧，佢会抽咗啲冷气出街。如果系热天嘅时候咧，需要搬一啲移动嘅冷气机入去啦。咁但系就即系佢可以作为一个隔离嘅设施，但咧就唔系一个单独嘅隔离设施咯，较为适合啲确诊嘅病人或者一啲已经好翻需要观察先可以出院嘅病人使用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同 Dicky 倾完偈之后咧，就到 Heidi 啦吓 ，Heidi，hello，hello，hello， 继续喺度啊。 咁啊，告诉彭爷一件事，今日告诉啲乜嘢？ 今日告诉呢样嘢比较有少女心噶、希望你哋两位同埋彭爷爷都会 OK。 我哋都有 啦， 我哋都有一颗少女心， 我系少男心噶， 系啊。 同埋呢一样嘢咧，都一定啱啊小白添，因为咧日系嘅人就一定啱嘅。 点啊点啊？ 其实讲翻咧，就系呢啲我哋七十后八十后嘅香 香港的女孩子呢都必定呢为日本的这个公仔系列呢，即是啲好朋友 Kitty 啊 ,Melody 啊，嗰啲就一定是钟爱的啦，是咪？咁到我哋而家咁大个呢，其实见到佢哋嘅产品啊或者都会好开心嘅。咁今年呢其实呢如果大家鍾意啊Melody 嘅咧，都我冇讲晒全名，其实佢应该仲有另外一支。 我咁长噶，我由细到大都系叫佢呢个名字。 唔系佢有个全名嘅， 系咩？ 佢有全名嘅， 明噶啦，大家明噶啦。其实咧，佢虽然系少女啫，佢已经45岁啦。 哇！ 系佢推出嘅45周年啦。嗱，咁点解特别系呢段时间讲咧？就系因为讲真，好多时咧，我哋啲女孩子咧都会揾藉口咧，每年嘅3月底啊、4月就好想去日本，又可以睇樱花啦，跟住又可以成。機咧就即係一定去到當地咧，搜羅佢哋嘅產品咧係有啲特別噶嘛。咁今年我都真係知道好多朋友都好失望地，唉，去唔去日本字咧？而家都仲係考慮緊，係咪？咁但係咧又好想去探呢個 friend， 佢45歲啊嘛。咁好好彩地咧，喺香港咧嘅某大百貨公司銅鑼灣嗰間啦嚇。咁真係咧就有佢哋呢個45歲嘅生日嘅即係一個特別嘅系列就擺咗出嚟咯。咁、以為我哋一眾咧對佢鍾愛嗰啲少女啊。少妇啊，少妈咧，嗰种嘅慰藉啦。咁、大家都知道咧，通常我哋好中意储佢哋啲玩物啊，或者啲文具，好似你哋储啲机械人一样啦、 啊。 一定唔同嘅 limited edition 咧，都会喺适当时候出噶嘛、如果大家熟悉咧，佢咧都有个好 friend 嘅女孩即嘅拍档叫做 Chromy 嘅。其实大家留意咧，头先讲我个 friend 45岁嗰个咧，一定系粉红色噶嘛。但喺佢嘅系列当中咧，有一个咧系黑色嘅、 哦。 同样个形态都系一样，但系咧个头仔咧嗰两个白兔仔耳仔咧系黑色，同埋咧个样咧系带有少少。 魔鬼 矮矮地、壞壞地感覺，係、啊， 有啲印象喎、啊，呢、這個暗黑版啊嘛，好似叫暗黑版係嘛？ 係暗黑版， 暗黑版都好卡哇伊喎。 同埋咧，本身粉紅色嗰只咧，隻眼就圓碌碌嘅，暗黑版咧有兩條嘅眼睫毛喺個眼尾 咧，咗上去嘅。 系啦，戚戚地咧，系有少少暗黑同埋有种阴暗面嘅，将人性嘅阴暗面，或者佢哋可爱动物界嘅阴暗面都带咗出嚟，咁啊真系真实咗啲。咁所以咧，今次都好得意咯，就系因为佢哋生日咧，连个暗黑版咧同佢都有啲好得意嘅，即系设计嘅交流咧，我又觉得啊，作为中意储佢哋嘅系列嘅一眾少女或者少男咧、都可能會去睇下咯，我覺得。 而家咧都有啲機會咧，即係如果喺香港方面中意呢一啲叫做公仔 figure 嘅朋友咧、要留意，留意網上邊、因為唔單止淨係香港啊，其實日本嘅都受到疫情影響啦，咁佢哋嘅經濟或者銷售咧都大跌啦。咁我哋原本譬如上年都預備咗，今年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啊，或者去到銷售賣嘅呢個貨品咧，其實因為而家市面上少咗好多人去買嘢，就放咗上網上邊噶。咁呢個咧就真係。叫做如果在香港方面都喜歡不同 figure 不同公仔的朋友呢要密切留意住啦，多啲上網望、一望，睇下有冇自己的心頭好啦。 所以足不出户都可以繼續 shopping 嘅。 唔該曬 Heidi， 轉頭再傾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第二日派出合共两架包机到湖北武汉，接载身处当地的港人返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入境处处长曾国卫早上到机场，出发的时候未有回答提问，预料结束今日安排之后将会总结行程。当局话，今日乘坐包机的乘客同样来自武汉市。以及在武汉市周边地区有紧急需要的人士，入境处、卫生署、医管局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大约40人，今日稍后将会乘搭第一班机前往武汉机场，在第二班包机完成行动之后就会回港。当局寻日一共接载了244位在武汉市和武汉市周边地区属于紧急个案的香港人回港。他们抵港之后已经安排到晋阳村的检疫中心。首批入住火炭晋阳村检疫中心的钻石公主号108个旅客凌晨离开检疫中心，部分人携同行李自行离开，有人乘坐由民安队安排的专车到大围站。张女士表示， 隔离期间检测过五次，好开心完成隔离，现时想回家好好休息。杨先生表示，骏阳村隔离安排不差，但单位好多灰尘冇人清洁。有人表示，隔离期间每日都有人确诊，影响心情，日后会考量是不是再坐邮轮。现时离家多时，最想同家人团聚。亦都有人表示，唔会对邮轮旅游有阴影。意大利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再多28人死亡，总数增至107人，全国近3090人确诊。意大利政府宣布，全国学校今日起关闭，直至今个月15号，所有足球和其他体育赛事要闭门作赛，措施至少持续至4月3号。另外，政府都正是考虑关闭全国的戏院和剧院，禁止公众活动，以防止病毒扩散。美国众议院通过台北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协助台湾巩固邦交，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增强双方的经贸关系。众议院在415票赞成，没人投反对票之下通过法案。根据法案，美国行政部门在适当并且符合美国外交政策利益之下，对严重伤害台湾安全或者繁荣的国家，应该考虑改变有关经济、安全和外交接触。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是早前经参议院通过之后的修正版本，需要送回参议院再表决，通过之后递交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312点，升2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7.57美元，卖出1638.2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3，日元107.54，瑞士法郎0.956，澳元0.662，加元1.339，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6.928。英镑兑美元1.288，欧元兑美元1.114。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清凉，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在和富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喺芜湖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新墟街市。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西营盘嘅东边街有爆水管啦，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东边街，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去医院道嘅车要改行西边街。另外啦，皇后大道西行啦，去坚尼地城方向啊，近住东边街嘅慢线都系封闭，一大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 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8:38嘅时间啦，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同听众一齐睇睇报章咯。除咗白元乐之外，当然唔会赖低彭爷爷啦。早晨啊， 哎呀，多谢你啊，记得带埋我出嚟、啊， 梗系会拖住你手出嚟添啊， 好紧要啊吓啊咁啊除咗呢一个嘅新闻之外咧，其实天气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嗯， 哇，我好耐冇报过天气啦，你知唔知啊？ 系啊，我知道、啊。 我想问咧，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咪大致多？有一两阵雨，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是大约20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咁啊！ 系啊，展望你可以讲埋噶喎， 系咁啊，真系冇错啦，我揾啱啦。展望咧就听日早上清凉啊、嗯，有一两阵雨啊，随后两三日我都知啊， 点啊点啊， 日间会温暖 啊，你又啱， 早晚啊，沿岸有雾嗰下， 全中啊！ 中啊，真係中啊！我 揀 中咗呢一個資料啊， 係 啊，咁啊，現時嘅室外氣温咧，嗱，我估睇下你話我啱唔啱16.9度咧，即係17度到咧， 四即係四舍五日咧都中啊，因為你而家係17度啊。 系17度，系相对湿度有冇91%咁多啊？ 全中啊呢、這个， 哦、oh, 耶、yeah! ， 好嘢，诶，俾个五我先， 好，诶，即系系啦，做一个主持人，诶，如果唔能够报到呢一个嘅天气咧，都真系有啲遗憾啊吓，咁、我诶都好为自己呢个遗憾咧画上句号先， 系。 好，跟住落嚟係時候啊，小白，我哋要同大家一齊睇睇報章新聞焦點嚇。好啦，咁啊，先嚟咧，彭仔手上咧，同大家睇睇《蘋果日報》嘅頭版頭條啊嚇。嗱，本港咧，尋日就新增有4宗確診感染武漢肺炎個案嘅。咁累計咧，依家係增加去到咧係104宗，另外加1宗咧就係疑似嘅個案。咁而其中咧就2宗個案咧嚟自北角啊福慧精舍嘅佛堂群組嘅。咁包括咧就係43歲嘅佛堂男住持，係佢係被列入去第102宗，以及咧就早前確診居住喺紅山半島佛堂女善信。嘅57歲外佣，咁佢係第103宗，咁兩個人咧都係冇病徵嘅，咁呢一個群組咧至今咧已經有成18宗嘅確診嘅啦。嗱，據悉咧，呢一個佛堂嘅男住持咧，佢1月農曆新年前咧，曾經咧係先後到訪內地廈門以及咧就係四川峨眉山，有感染及傳染病嘅醫生就指出啦。若果呢一名嘅患者血清只系验出咧抗体免疫球蛋白 G， 即系咧可能系好早期感染，不排除咧系佛堂群组感染嘅源头添啊吓。咁而讲到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啊张竹君咧，佢寻日咧喺记者会上咧都表示啊。呢一個佛堂嘅男住持咧就係香港人嚟嘅，一向咧健康良好，報稱咧就獨居喺北角美倫大廈13樓佛堂嘅辦事處嘅嚇。咁佢咧2月23號咧就被安排入住檢疫中心， 2月28号呢抽取呢、這个深喉唾液样本，结果呢呈现阴性。3月2号再抽取样本，结果都唔确定。於是呢就安排去到东区医院进一步检测，咁寻日呢就确诊啦。喂，可想而知呢一隻咁样嘅新冠病毒呢、其实真係好蛊惑㗎。 係啊， 即係你验完一次都唔够，然之后跟住再验第二次都唔发现，跟住再验第三次呢先至係揾到佢出嚟啊。咁除咗话即係呢隻病毒蛊惑呢，亦都即係有赖我哋嗰啲医护人员呢，即係锲而不舍啊，锲而不舍咁样去要检测多几次即係要確定咗先至可以安心啊。咁呢一个呢嚟自苹果日报呢头版嘅头条嚟㗎。 好，咁我哋再睇埋呢就係244个香港人平安回家嘅消息啦，好嘛彭爷爷。 好 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嚟㗎。咁就讲到呢香港政府寻日以及今日各派两班嘅包机前往武汉，并且呢就係由入境处处长曾国伟带队救人。咁244名被困湖北42日嘅香港人，包括呢就係孕妇，咁幼儿、学生、长者以及咧就严重病患者，寻日分批乘坐包机平安抵达香港啦。咁啊有一种劫后余生嘅感觉啊，佢哋话到咧无法言喻。咁啊，佢哋抵达香港之后啊，随即被送往火炭骏阳村接受隔离14天。咁啊，希望咧完成检疫之后可以真真正正翻屋企啦。咁香港政府今日都会再派另外两班嘅包机咧，会去到武汉嘅，接载余下嘅240名香港人。咁啊，曾国伟会再度咧就系北上救人噶。啊，内文亦都讲到啊，咁啊今年1月23日开始啦，今日见到武汉以及湖北省多个地方咧就封城，咁啊令到身处当地嘅香港人冇办法离开，被逼咧就系滞留疫区。除咗担心咧会受到感染之外，更加要面对粮食、物资、药物短缺嘅困境啊！吓，咁于是乎，寻日派出呢两班包机咧就撤走部分嘅香港人啦。首班包机咧会接载113名嘅香港人，啊，当中有一名嘅小童嘅，亦都系见到有两名系应届中学文凭试嘅考生嚟嘅。好啦，至于第二班嘅包机咧，就会接载145人，包括咧就两名嘅应届中学文凭考生、13名孕妇同埋10名有紧急医疗需要嘅市民噶。咁啊，头先都提过啦，港府今日咧就会派出另外两班嘅包机前往武汉，曾国伟会连续第二日带队。今次亦都系咧就系新冠肺炎疫情下，佢三度采取营救外地香港人嘅行动。上个月17号佢已经亲自带队前往日本营救滞留逆轮，咁啊，钻石公主号上嘅300多名香港人，佢形容啊，30多年嘅工作生涯入边最困难、最难忘嘅一次行动咧，就系而家啦。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小白喺屋企咧有养宠物系咪？ 有啊， 有9只啊。 冇错，其 实好多香港嘅市民咧都屋企有养宠物啦。咁啊，其中咧就大家可能都会关注啊，究竟即系喺呢个嘅疫情底下，除咗话人咧系要担心咧会染疫之外咧，咁动物啊，譬如貓隻啊、狗隻啊，咁佢哋會唔會都要擔心一下呢？咁好啦，今天嘅香港文匯報呢就有一段嘅消息呢就係咁樣報導嘅，就話呢香港疑似係出現呢係全球首宗呢狗隻感染新冠肺炎個案。咁講到呢一個漁護署呢就喺昨晚啊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嘅時候，並且透露呢就周巧儀啊，即係話早前確診嘅嗰位女馬主周巧儀咧，佢嘅愛犬咧就證實咧對新冠病毒嘅反覆測試咧係呈現一個弱陽性反應嘅，咁顯示咧呢一隻狗狗咧已經係出現咧低程度感染跡象，好可能咧係由人類傳染嘅。但目前就沒有證據顯示寵物是會傳播新冠病毒或者會因此是生病。這一位周巧儀這位女士，她家裡的外犬早前就對這個新冠病毒測試是呈弱陽性反應，目前就在漁護署檢疫中心是接受隔離的。咁而處方咧就徵詢過港大啊、城大以及係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專家嘅意見，佢哋咧一致認同咧有關嘅檢測嘅結果顯示咧呢只狗隻咧已經係低程度感染病毒，並好可能咧係由人類傳染俾佢嘅咁講。咁而發言人表示咧，就呢一隻狗隻現時咧就冇任何同新冠病毒相關嘅病徵。 该处咧会对佢进行密切监察，并且咧反复测试。喺结果呈阴性之前咧，呢只狗只咧都要留喺检疫中心系接受隔离噶，要等待咧测试结果呈阴性之后咧，先至会将佢咧系交还翻俾咧个主人咁讲嘅。啊，咁呢一个咧就嚟自今天咧呢一个嘅香港文汇报嘅一则报道嚟啦。 嗯，咁啊都要问阿彭爷，知唔知道竹篙湾喺边度咧吓？ 唔知喎、啊，真系、 哦。原来咧佢就喺迪士尼嘅东面，都系位于咧呢一个嘅大屿山，咁系一幅咧即系政府嘅土地嚟嘅。咁啊， 想做咩啊？ 系啦，咁啊，关于呢一个竹篙湾有啲乜嘢消息咧？嗱，《星岛日报》嘅独家报道就咁讲啊，为咗应对住疫情，咁啊，香港政府近期咧就喺竹篙湾一幅嘅4公顷嘅政府土地筹备兴建检疫设施，涉及咧就首批100个嘅检疫单位嘅首阶段工程噶。嗱，早前以直接委聘形式批俾咧就系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引起争议啦。今日嚟自建筑署嘅消息就话到啦，余下最少500个嘅检疫单位嘅建造工程会采取不同嘅做法。咁啊，明天就会以公开招标嘅方式邀请承建商咧就成头合约。咁啊，预计4月展开工程，7月完成。消息人士透露啊，用作兴建第二批单位嘅土地目的仍然就进行紧平地嘅工程噶，咁啊建筑署咧有足够嘅时间去到筹备招标嘅工作，强调啊需要视乎实际嘅情况决定聘请呢一个承建商嘅安排噶。啊，消息人士亦都解释啊，由于早前疫情发展较为急速啦，首批100个嘅检疫单位需要喺短时间之内咧完成，咁啊土地工程拓展署因此咧就以直接委聘形式咧就聘用咗承建商，咁啊由于单位以组合嘅方式咧去到建造噶。在市场上具备能力以一条龙方式负责有关工程的承建商呢是不是很多的。他们强调为了应对疫情的发展，政府工程部门需要迅速作出安排的。在符合政府采购要求以及保障施工质素的前提下，工程部门就会按照实际的情况采取适当的委聘安排，确保工程顺利展开，令到检疫设施可以尽快建成，以应对就是检疫的需求的。以上来自《星岛日报》的独家报道。 好，跟住咧就转下话题啦吓，咁啊嚟自明报，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唔系讲呢一个疫情，亦都唔系咧讲咧啲咩嘅另外一啲同财经有关嘅议题啊，而系咧就系讲关于咧呢一个嘅反修例风波，有一啲嘅后话。今天嘅明报咧有一篇嘅特稿做咗头条，就话咧。政府在反修例風暴之下，在去年的9月是增設一個叫做對話辦公室的，就是來協助構建對話平台，以便特首和司局長可以開展和市民對話的工作，並且是由創科局前常任秘書長卓永興擔任主任的，為期半年去到今個月中。咁而政府回应啊，明报查询嘅时候就未有透露过去半年举办咗几多场嘅对话会，原定举行嘅深度对话同呢个 Facebook Live 咧，因疫情而需要延期或者搁置，并且话咧支援对话嘅工作会喺对话办公室任期结束后由其他工作单位繼續進行，咁即係話呢一個嘅辦公室應該都會係按原定嗰、那個去到今個月中就會解散嘅啦，之後就由其他單位繼續進行嚇。咁、另外啦，呢一個嘅報道繼續講話，有泛民議員就批評啦，這個對話辦咧根本就冇意義，而建制派議員亦都話咧呢、這個對話辦啊過去半年咧難以發揮作用嘅。好啦，難以發揮作用啫，咁但係過去半年人哋都要開工。你都係要出糧啊！咁翻查資料啦，明報咧就得到呢一個嘅翻查資料之後咧，話俾我哋聽咧，就話呢位卓永興咧，呢位主任咧，佢就個薪酬啊，參照首長級薪級表第8個薪點，呢一個咧即係 D8 嘅職位，即係話咧佢月薪咧係有超過280,000嘅，即係半年合約薪酬合共咧。是接近1,700,000咁讲，系啦，咁啊纳税人又用咗一笔钱啦，咁呢个咧嚟自今天嘅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跟住咧就再睇埋经济日报嘅报道，咁我哋细个睇铿锵集啊，港台嘅节目咧，都系喺呢一个嘅收无线电视或者 ATV 嗰度睇啦，系咪？ 好啦，呢、這个情况咧就有啲改变咯。咁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就讲到，本港免费电视台以后咧将不再必须播放咧就香港电台嘅节目。通讯事务管理局寻日就宣布话，咁啊征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嘅意见之后，决定本地免费电视台无需再播放港台嘅节目。电视台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以及咧就系何时终止播放噶。咁啊，无线、奇妙电视以及 ViuTV 咧都系欢迎呢个决定噶。局方解释啊，港台喺2014年开始三条嘅数码地面嘅电视频道，随住咧就系发射站数目渐增，覆盖嘅范围去年已经达到全港99% 嘅人口啦。市民亦都咧可以透过咧就系港台嘅网站以及流动应用程式接收部分港台嘅电视频道。局方认为啊，而家没有充分嘅理据要求电视台播放港台节目，并且可以咧就系俾电视台提供更加多元化嘅节目，以及系增加收入，同时不影响公众收看港台节目噶。港台发言人就表示啊，今日对于通讯局嘅决定咧没有异议，并且感谢两间电视台咧多年来播放港台节目，港台亦就会继续啊加强频道嘅推广，提升节目认知率以及咧就收视率噶。咁啊，无线电视方面嘅发言人就表示啦，继续咧就系会播放佢哋嘅节目咧，会不时咧去到做一啲更加好嘅选择嘅。咁啊，并且计划利用回收翻嘅时段，延长6:30新闻至到1小时。咁啊，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就认为政府针对港台，咁啊又指无线只系需要缴交通讯局嘅行政费，豁免咗缴交大概4亿元嘅频谱费，代价咧就系要肩负社会责任播放港台节目。咁啊，而家无需播放港台嘅节目啦，变相增加咗获利时段。站喺公众利益角度嘅话，有必要追收频谱费4亿元噶。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台子 O。投资 O2O。 早晨啊，8:53，星期四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啦，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lvin 早晨。 啊，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 ，Kelvin， 咁啊，睇翻市况，琴日美股嘅大升啦，不过睇翻咧，琴日港股咧就真系麻麻地嘅，咁啊喺26,000点嗰度咧就增持啦，以至咧国企指数咧受制喺10天线啦吓，咁、今日咧有冇机会美股带一带港股上一上啦？ 系，咁如果你又睇翻美股呢几日嘅表现都系比较波幅啦，咁前晚就大跌啦，咁寻晚就大升咁样啦，咁我哋就基本上觉得就系话，如果你话而家睇翻美股，就港股就其实就唔系话真系完全跟到足嘅，即系跌又跌唔足，升又升唔足咁样嘅，咁所以我哋预计，你话美股虽然寻日就系升得个升幅比较大啦，咁今日我哋预计港股都应该系会有机会向翻上嘅，但系我哋觉得暂时嚟讲，即系你话。睇翻個疫情啊，或者大家市場所擔憂嘅嘢，咁基本上我哋覺得受制於26,500嘅機會比較大嘅今日。咁我哋覺得你話過幾日，即係你話即係如果你話短線嚟講，咁我哋覺得有機會上翻27,000。但係你話如果淨係睇今日，我哋就覺得26,500到就差唔多，因為你話睇翻就係、是、其實你話聯儲局就基本上見到個減息啦。咁但係個市場就如果你睇翻前晚就唔係好收貨嘅，因為基本上都係繼續擔心緊就個全球經濟個問題啦，同埋擔心緊就係話美國。个疫情系咪衰过个预期，导致到联储局突然之间要减息呢？因为你话如果减息就两个礼拜之后都联储局会议啦，咁所以而家就大家都可能再望下个联储局会议到底到时再会有啲咩举动。咁所以呢个就我觉得市场暂时嚟讲都可能系会观望住先嘅。咁所以我哋就觉得你话港股就可能今日我就觉得可能会升翻200-300点到啦，比准。咁就基本上近期都见到个资金流入翻一啲可能系啲科网嘅股份嘅，即系通常如果有个升市行先都是那些的，即譬如你说腾讯啊、阿里巴巴之类的东西，我们觉得都即如果你说短线或者今日来讲，我们觉得都可以望一望的。 嗯，那么参股民可以部署翻，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梁冠业 Kelvin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Kelvin 刚才有提及过的股份自己有没有持有呢？ 是没有的。 好，谢谢你，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谈过。谢谢 Kelvin， 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睇完股市方面嘅情况啊，要揾华梅姐出嚟同我哋同心抗疫。 Good morning 啊，哦 ，Good morning， 小白同埋各位晨光嘅听众，我仲要咧同各位咧听众咧屋企如果系有狗狗同猫猫或者其他嘅宠物咧，都要讲声 Good morning。 食晒未啦？我见到见到啲宠物 系啊，哎呀系啊，唔好舐个电话啦吓，唔好舐个收音机啦，系嗱嗱，点解要咁讲咧？因为正话我啱啱都听到啦小白同埋阿彭爷爷咧，就喺呢一个嘅新闻焦点度讲啦。有报章咧都讲到话咧，系香港啦，都似乎系有啦。手中咧呢一个嘅宠物啦，就有九只啦，系呈现一个弱阳性啊，对于嗰个新冠病毒嗰个情况系咪？咁所以大家都会担心嘅。咁担心得嚟咧，都要喺度咧做一个呼吁啊吓，就系咧啲朋友啦，千祈唔好因为咁啦，有呢个咁嘅担心、忧虑，又或者系惊人传狗好啦，或者人传俾啲宠物好啦，又惊宠物传翻俾人好啦，而咧将你本来养紧嘅宠物咧，将佢放弃吓、 哦， 千祈唔好咁样做啊吓、 嗯。 反而我哋更加要咧，好好咁样咧，系除咗照顾屋企人啦。亦都要好好咁照顾你家中嘅宠物吓，因为佢都系你嘅屋企嘅一份子嚟噶嘛，系咪咁讲啊？ 系，咁啊更加咧要保障佢哋嗰个卫生整洁啦，系咪？ 系啊，嗱，咁我啱啦，我哋咧有人版啊，就系、是、小白啦。 系， 咁我又睇下你点样平时啦，喺呢个疫情底下照顾你只狗狗啊。 嗯， 你只狗有冇名噶？ 我只狗个名叫做卡住啦，咁佢平时 哦唔系叫小白 啊？唔系啊，同我冇关。翻嘅佢卡住啦，好啦，咁佢如果出街嘅时候咧，平时就可能会系抹干净啲手手脚脚啦，而家咧就会得每一次咧都会准备定一啲嘅暖水，每一次出完街之后都会洗翻干净嗰啲手手脚脚，梳好晒佢啲毛，然后咧就再用一啲嘅叫做洗剂咧，就抹一抹佢嗰个嘅皮嗰啲毛咧，令到佢咧每一次翻到系啦，每一次翻到嚟嘅时候都系干干净净嘅。 好啦，嗱呢一啲嘅做法都可以参考，另外咧亦都有。啲咧系宠物嘅防疫贴士可以同大家分享、 哦， 包括咧你系帮只狗狗或者猫猫清洁好啦嘅时候咧，清洁一定要戴手套。 嗯、 另外好似咧小白咁啦，呢、一个嘅宠物咧，佢大小二便之后呢都要咧帮咧宠物咧抹身，要彻底咧清洁双手，包括你自己双手吓。咁、另外啦，嗱帮咧呢、這个宠物咧去做美容嘅嗰啲。譬如梳啊，你个剪刀啊等等呢啲啦，记得咧就系、是、要咧清洁好先用，同埋用后要清洁，又要晒干佢，最好有紫外线嘅话咧，照一照，咁就杀菌加倍好一啲啦嘛。 收到。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咁嘅嗬，抗疫不只限强人啊，宠物防疫一样要进行啊。 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咧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去到太古城。而东隧去翻港岛方向啦，而家龙尾咧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嘅，咁就系东隧啦，去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正常，咁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方面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mine.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9:07，多谢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同埋小白、哦，早晨， 早晨啊 O， 系啊，咁啊系时候呼吁下电话咧，1872388咧，咁啊大家可以咧，藉住呢个时间咧就打嚟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如果有一啲点唱啊，想透过大电波咧送出去嘅话咧，欢迎你打嚟啊吓，咁啊电话已经准备好啦，1872388， 打嚟预约啊，下个星期啊吓，好紧要啊， 系啦，好啦，咁啊同大家睇埋天气啊！头先听到交通咧都话，喂路面有啲湿滑，咁点解咧？原因系咁嘅。今日咧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嘅雨啦。早上咧天气清凉啊，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咧20度啊，吹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啊，咁啊，展望啦，明日咧早上清凉啊，都有一两阵嘅雨，随后咧两三日咧就会温暖一啲噶啦。咁啊，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咧88%啊。今日咧创业 O2O 咧讲下帽喎，但系咧呢一种帽咧 戴嗰啲帽 系啦，我同小白咧都唔可以戴嘅，或者咧唔啱戴嘅， 吓 系咩帽咧？咁咧 你唔系食嗰啲咩绿帽啊嘛？ 唔系，系咧女士们啊，有阵时咧入到马场啊或者一啲高贵啲嘅场合咧，咪有啲 lady 啲嘅帽嘅，带大家咧去下嗰啲。柯德尼夏嗰 啲 系 head 嚟嘅咯，已经系嘛？ 系啦，嗰啲咧原来咧有一个学名嘅，叫做礼帽。 吓 系啦，即系如果你见到英女王咧，有阵时啊戴住嗰顶帽， 系咪有条羽毛喺个？ 有啲有羽毛嘅，有啲冇羽毛。但系咧，你讲啱咗啦，大概系嗰一种咁样。今日咧就揾嚟咧，我哋由细听到佢大唱儿歌啊，哪儿啊？哪儿让我知嗰位咧叶允儿小姐啊，哦，原来咧佢系另一个面向就系一个艺术家嚟嘅，咁啊都有帮好多人去设计礼帽啦，都有自己嘅工作室啦，咁样。咁我哋今日咧就听下呢一个访问内容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啊，阿 O 就出嚟咧访问咧叶允儿小姐嘅 Gloria， 早晨。 早晨啊，大家醒咗未啊？ 醒咗啦！之前咧，小弟咧入马场嘅时候啦，咁啊碰巧有啲朋友有赛事啦，咁啊哇见到咧好多靓女咧都带住你去设计或者你去制作出嚟嘅帽喎，咁样咁啦，我真系咧好麻甩佬嘅，我见到呢啲好靓嘅帽咧，我又想试下形容啦，咁但我又唔知点叫啦，咁究竟呢个系一个点嘅一回事咧 ，Gloria？ 依个咧就叫做礼帽。咁通常即係你會譬如好多英國，譬如英女王啦、王妃啊，都會出親席，任何嘅場合都一定會戴 嘅舞咯。 嗯，喂 ，Gloria， 我想問咧，將條時間線褪前少少啊，即係我都知道你今年都好多唔同嘅作品可以同你嘅 fans 溝通啊，譬如啊，你有你嘅書啦，咁啊，究竟你藝術嗰個面向咧係幾時去萌生？特別係呢個可以話係一個 company 或者一個可以話係一個 workshop， 我唔知點去界定啊。不如你又同收音機旁邊啊，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聽眾去交代一下。 前嗰排我就去咗一個烏克蘭嘅地方啦，就幫某電視台拍一個旅遊節目嘅。咁跟住講翻我嗰個帽嗰樣嘢啦， 禮帽， 禮帽係啦。咁我自己本身就做一啲art related 嘅嘢，即係同藝術有關嘅嘢都會做啦。咁喺幾年前咧，某一日咁，我有個朋友就話你可唔可以幫我做頂帽啊？其實我當時就冇做過帽嘅。咁但係即係我係一啲即係做慣即係手工嘅人啫，咁即係隻手都即係比較靈活啦，即係我就當係一個 sculpture， 即係雕塑咁樣做嘅方法咁。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咧，係做緊一件雕塑咯，即係立體雕塑咁。咁不過佢個呈現嘅方式咧，就係一件禮物咯。咁我做咗都有差唔多八年嘅時間噶啦，不過就唔係咁多人知咯。 嗯，頗為低調嘅係今年係咪有一個婦女銀袋日啊？我唔記得嗰個 event 嘅名係乜嘢啦。咁總之咧，好多靚女咧就帶住Gloria 設計嘅帽，包括阿 DJ 阿 Tim 個六太太啦，咁樣再問深入多一個題目就係、是：喂，畫完之後係咪親手落手落腳 execute 嗰個都係你啦？ 全部都係我自己做噶。嚇、啊！即係我做，我唔係好中意假手醫人啦、啊，除非係真係好大 lock 嘅、嗯，即係可能嗰一日我要做二百頂帽嘅，咁即係嗰一日要二百頂帽嘅，咁可能我會有 assistant 佢即係做一啲 part 少少嘅，有啲 part 係佢哋做嘅，跟住我先至再 create， 但系 create 嗰个都会系我咁啦吓。 Gloria， 我想问咧，喂，一日要二百顶帽，哇，原来都几庞大嘅一个生意额嚟噶，即系头先以为都系纯艺术创作咁，但系原来个货量都几多，突然间喺度谂，即系个需求都有喺度咯。 唔系成日有嘅。唔系成日有嘅， 系咪啊？咁你自己暂时啦，到目前为止啦，喺冇呢个生意啦，或者呢个 workshop 以嚟讲咧，你有冇一啲系最满意嘅一个作品啊？ 哎呀，我每一个作品都中意噶，因为每一个其实都唔同嘅，即系你冇乜见到系一样嘅咯啲嘢吓，即系每个都有佢独特之处咁样咯吓。 好，咁啊，你又写得嘅？即嗱，你做完好靚嗰啲嘢，你通常自己都係心肝寶貝或者哇匠心獨運嘅一啲靚帽，咁你都想 keep 一個留翻喺屋企做一個 showroom 咁，定還是啊冇辦法啦，都真係要割愛啦咁樣啦。 我好少留翻俾自己嘅喎，好少啊！即我有時即如果我去 event， 我即要帶嘅時候，我會整俾自己咯。但係我又冇特登話要整一扎嘢啊。要擺喺度 display 咯，冇噶。通常即係我唔係一個識做生意嘅人咯，我係即係你叫我 creative， 即係創作，即係去諗一啲新嘅嘢。我係可以嘅，但係我唔係一個做 business 嘅人啊，我唔識咯嚇。係咁嚟緊都希望有唔同嘅品牌合作啦。咁但係其他譬如你話同其他嘅 artist， 例如即係插畫家或者係其他嘅畫家，或者做其他媒介嘅，就仲未有機會合作到。咁我好 open 嘅，我覺得如果有機會都可以合作噶嚇。 係嗱，頭先咧就話葉允兒小姐咧，其實就好藝術家嘅，咁咧藝術家咧就會都幾不惜工本啦，咁樣就傾向咗一個藝術成分嗰度啦。咁有冇啲product 係或者有啲作品係出咗嚟之後，真係要蝕本喎、啊？其實不過算啦，為咗完成成個作品，冇計啦，多少少錢或者即係倒貼都完成佢啦，咁樣咧。 譬如我平時做展覽嗰啲，例如裝置藝術嘅嘢咧，即係做展覽嘅時候咧，就會不計成本咯。因為你做展覽未必有人會買噶嘛，尤其是你做裝置藝術嘅嘢，咁 可能是即係你做一石嘢係差唔多三千尺咁嘅檔，三千尺咁大嘅地方，咁一啲嘢人哋未必咁容易買到咯。咁、所以有啲嘢就，尤其是藝術好難去用錢嚟衡量啦，係啊，咁、所以我咪話我唔識做生意咯。 但係你咁你而家製作一啲冇嘅地方，你都要有你嘅地方啦，係咪先？咁你往後落嚟又有冇諗住啊，將呢、這個叫手藝咧，好似一啲 workshop 咁樣咧，同一啲你嘅粉絲啦，以至一啲啊。原來我都好好呢一類禮物嘅喎、因為即係香港可能有啲朋友都對禮物咧好尊重嘅，或者咧都好欣賞你嘅禮物嘅，好想咧跟住你去學，有冇諗住開班授徒做一啲工作坊咁嘅咧？ 我同一啲 brand 咧，即係一啲牌子有合作過開一啲 workshop 啦，咁但係我自己就冇做呢啲咁嘅 workshop 咯。其實我都幾懶咯，咁樣，因為你要開 workshop， 你又要安排啊，即係要，即係好多事前事後嘅嘢啊，咁又要枕住嘅時間，我就唔係好中意啲時間框住自己嗰啲人嚟，我係一個比較中意自由嗰啲人咁樣，唔係話唔會嘅，即係可能嚟緊將來可能會啩，因為我自己都唔知道。咁但係我自己就有去唔同國家嗰度去即係學禮物嘅。雖然我話我開頭係自己 create 自己創作啫，咁但係我都有深入去研究嗰樣嘢嘅，即係我有去英國啊，去澳洲啊，讀唔同嘅 course 去 update 我自己囉。 去過邊個國家或者睇到邊啲地方嘅人製作呢啲禮物呢，你覺得最 impress 啊？ 就係英國同澳洲囉。因為呢兩笪地方其實都係即係尤其是英國啦，佢即係英女王啊，佢哋不嬲都戴啲帽噶嘛，咁所以喺佢哋亦都有佢哋啲學校，亦都係即係 fashion 嘅學校，即係一定係有一科係做帽噶嘛，喺學。咁你尤其是同埋澳洲啦，澳洲係以前係英國嘅殖民地啦，咁所以佢哋都有跑馬噶，即係譬如 Melbourne Cup 啊，咁即係有唔同嘅即係跑馬嘅宴會啦，咁所以都係好 popular 嘅喺禮帽方面嘅嘢。我覺得香港應該要 promote 依一個文化咯，禮帽文化咯，因為其實即係有陣時真係即係平時未必會成日扮靚，可能就係特登去依一個 event， 我哋就要扮到好特別啊，好尊重嗰個場合啊，我覺得係好事咯，即係好似一個節日咁樣啊，係咪？ 希望收音機旁邊你咧聽到之後咧，都啊對禮帽呢樣嘢咧有加深咗認識啦。咁都係嗰句啦，喺我眼前嘅咧就並不是一位生意人，當然當中都牽涉成本啦。但係今個早上非常多謝咧葉韻兒小姐接受我嘅訪問啦，多謝曬你 ，Gloria。 多謝曬。 記得呢隻歌咧，係喺閃電傳真機嗰度聽翻嚟嘅，就係嚟自葉允兒小姐嘅《那兒》啊。 係咯，喂，我仲記得咧，佢細個嘅時候一路有睇佢跳舞咧，即係一路唱呢一隻歌咧，好得意喎！呢隻歌 係啊，葉允兒仲得意啊，咁多年都係。完全冇變化嘅，你見到佢真人嘅話， 做訪問 係因為我細個都好中意 Gloria 嘅，其實、 啊、有冇影相啊？ 有啊， 擺咗上網啦，係嘛？ 擺咗上網，係啊，擺咗上網噶啦，係 咯，係咯，俾大家睇下嘛， 大家睇下好冇咧？嗯，我諗下先，係啊，問下人哋肯唔肯擺先， 哦、好啊，係 啊。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在 Brits Award 和格林美方面都是新人王，由 Model 转职成为歌手， Fit 爆的身材看到他状态大勇，新的 Music Video 更加看到人多势众，绝对上位有望，来自英伦的 Dua Lipa。 To go to sleep when I got you next to me.流行潜质的新歌，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Dua Lipa Physical。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听完创业的访问呢，当然要了解一下今日这个港台电视31有究竟有些什么看呢，那接力赛交给阿彭爷爷和Cousin罗启新跟我们讲一下啦。 晨光追踪31。 好，跟住落嚟咧，轮到我彭仔程振鹏接力啦。喺呢个晨光追踪31咧，就电话旁边咧就打俾阿罗启新 Cousin 同佢倾下今晚港台电视31有啲咩节目推介先啊。早晨 Cousin。 早晨啊，彭仔，早晨晨光嘅听众。 好啦，今日嚟到星期四晚咯噃。嗱，如果中意睇港台节目嘅听众朋友好。更加多啲習慣睇港台电视31啦， 係啊，咁样嗱，咁今晚八点呢就睇以事论事啦，就係讲下港产口罩自救啊， 港产口罩。 冇錯啦，咁本地咧呢個口罩生產資助計劃啦，咁樣就喺呢個300億嘅防疫抗疫基金啊，嗰度咧撥咗15億出嚟啦，資助20條本地嘅口罩生產線啦。但係喺呢啲咁嘅資助裏面咧，有冇厚此薄彼咧？即係有啲口罩厚啲，有啲薄啲噶啦 嚇。點啊？即係因為有啲係。陰謀論啫，即係純粹嚇，即係為講而講。係咪親建制嗰啲會分得大嚿啲？ 唔知喎、啊，咁可能佢親建制嘅時候，佢攞原材料又方便啲啊。 咁佢係值得個俾多啲資源咁咯。 我唔知道啊，所以咪今晚咪大家睇下咯，探討下咯。喺口罩面前， 人人平等啦，唔好搞咁多嘢啦，我觉得系咪先？ 咁啊系，即系其实就按翻嗰、那个人哋嗰个规模，咁咪去俾资助咯。 咁、啊啊、但系你见得到咧，就好有心啦。但系啲心咧，就系即系激发咗一样嘢，就系话，诶、嗯欸，即系大家原来自救嗰、那个那个决心咧，系大过等人救噶。 咁梗係啦，當你全世界都破唔到嘅時候，咁不如自己生產啦。 係啊，即係你睇嗰啲咧，即係喺荒島嗰度咧，通常係入完架飛機，佢見你唔到咧，你 自己 諗辦法自己走噶嘛。 就於是揾啲木頭嚟到搭個木筏啦。 係啊，咁樣咯。 好，咁啊呢個以事論事，咁啊睇下會唔會議會上邊點樣去討論呢一件事。 係啊，咁亦都睇下啦，即係沙士嘅教訓咧，17年前啦嚇。咁啊，政府同埋醫管局咧做咗幾份報告，確立咗一啲咧即係控制嘅條件啊、措施等等，搞咗17年啦。咁而家咧呢個新型嘅肺炎咧就嚟到啦。 攞翻嗰本天書出嚟，啱唔啱用咧？日本有冇啲錦囊？ 但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咧？即係有啲唔同啊！嗰陣時咧就係、是、政府係同市民同行噶嘛。而家有某一啲嘢咧，因為之前啲反修例風波咧、就變咗係對立啊。咁咩？即係、就是、家和萬事興啊，係先口罩需要不停啊嘛。而家咁樣又 所以呢個就變咗係多咗一個嘅大嘅挑戰，就係同17年前好唔同，就是、當其時個社會背景啊嚇。 係啦，咁、樣咯。咁去到呢個日常8:30啊，亦都睇下啦嚇。咁除咗咧就有啲相關嘅咩疫情啊嗰啲學習之外咧，啲學生點算之外咧，咁你睇下啦。啊，天文台啊， 做咩啊？ 天文台咧，啊，如果報道嘅時候咧，原來有一班咧雷達機械師係默默付出嚟，咁咪冇聽過啊？雷達機械師係咪？ 雷達機械係個機械人定係咩嚟㗎？ 嗱，即係一班咧負責機械嘅工程師嚇、哦，又維修啊保養雷達，因為雷達呢樣嘢大家都淨係諗起呢個曱甴㗎咋。 咁、又未至於嘅，我都就係諗起個鑊咁樣嘅。 嚇、咁樣。咁啊，點樣可以咧？即係分析啲氣象咧，咁樣咁啊，今日就可以睇下呢個幕後裏邊啊，努力嘅人。另外，我想問阿彭姐，你中唔中意睇動畫嘅日本動畫？ 中意，梗係中意啦。 咁你最中意邊個啊？ 咁梗係宮崎駿大師噶啦。 係冇錯啦。嗱，今晚咧9:30咧，如果你係中意宮崎駿嘅話咧， 做咩事 啊？睇啦。呢個叫《宮崎駿的10年》啊，係有4集噶。今晚係第一集啊。 我講佢嘅故事啊。 是啊，咁啊，即系嗱，咁啊，一讲起呢个名咧，你就会唱歌噶啦。波儿来了， 波儿 咁样嘛，系啦。咁咧就2008年嘅时候咧，波艾上啲波儿出咗啦，咁样。咁 但系呢个都唔系佢嘅好早期嘅作品，反而后期啲嘅。 系啊，咁但系咧个问题咧就系咧，当时咧 NHK 嘅电视台咧就派出啦呢个单人摄制队咧，就系贴身追踪阿宫崎骏啊， 追访佢。 系啦，咁啊由呢一个咧设计啊、制作啊、构思嘅过程咧都可以睇啦。即系点解阿波儿呢一个人物咧？点样嚟嘅咧？ 系咯？ 点解佢性格咁硬朗嘅咧？系咪？ 同埋佢又系一条鱼， 系 一个人嘅样 吓、啊。但我系觉得有啲恐怖啊，因为佢系啜咗个男仔啲手指血咧，跟住然之后就一尾又黐住佢。 你都 几有 耐性啊？ 阿宫崎骏有个仔啊，就叫佢宫崎吾朗啊。 哦，咁佢都有参与动画噶、哦。 系啊，两个人嘅关系咧一向麻麻地，即系有啲疏离咧，又唔系话唔好嘅、哦，即系可能阿老豆太忙啦。咁但系阿吾朗咧就有一部动画又叫《地海战记》啊嘛。 系。 变咗世之后咧，两父子咧会唔会系同声同气？即系大家都遇到啲嘢啦，咁样点解话咧就反而 变咗做竞争对手呢 系啦， 咁呢个就系第一集，一年有4集，今日星期四，夜晚9:30做系咪啊？ 冇错啦。 好，咁啊，多谢罗启新嘅介绍啊，下次再倾过，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第二日派出接载湖北港人的包机已经出发，今日两班机会接载合共超过200人。当局说今日乘坐包机的港人是来自武汉市以及在武汉市周边地区有紧急需要的人士。入境处、卫生署、医管局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派出一共大约40人，完成两班包机的行动之后回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表示，除了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和入境事务处人员协助之外，要特别感谢卫生署和医管局人员照顾孕妇和急需回港的严重病患者。意大利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再多28人死亡，总数增至107人，全国近3090人确诊，是中国以外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意大利政府宣布，全国学校今日起关闭，直至今个月15号，所有足球和其他体育赛事要闭门作赛，措施至少持续至4月3号。另外，政府都正系考虑关闭全国的戏院和剧院，禁止公众活动，以防止病毒扩散。美国加州出现首个新型肺炎患者死亡病例，是华盛顿州以外的首宗死亡病例。加州州长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州政府将会协助加快采购防护物资。当局表示，加州的死者是一个长者，本身有其他疾病，当地星期三留院期间死亡。他上个月曾经由三藩市乘坐邮轮到墨西哥，可能在当时染病，邮轮上另一人亦都对病毒检测呈阳性。美国目前有超过130人确诊新型肺炎，增至11人死亡，当中10人来自华盛顿州。众议院通过提供$83亿资金应对疫情。副总统彭斯当地星期四将会前往明尼苏达州一间生产口罩等防护装备的工厂视察，之后会对华盛顿州和州长会面。美国众议院通过台北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协助台湾巩固邦交，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增强双方的经贸关系。众议院是415票赞成，没人投反对票之下通过法案。根据法案，美国行政部门在适当并且符合美国外交政策的利益之下，对严重伤害台湾安全或者繁荣的国家，应该考虑改变有关经济、安全和外交接触。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是早前经参议院通过之后的修正版本，需要送回参议院再表决，通过之后递交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清凉，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39点，升116点，总成交金额88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00点，升10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铁塔2元，升1毫；腾讯控股394.6，升8毫。中国平安87.85，升8.5毫；友邦保险76元，升9.5毫；银河娱乐51.65，升5.5毫；建设银行6.39，跌2仙；阿里巴巴204.4，升2.2；美团点评99.85，升6.5；小米集团13.02，系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07.49。瑞士法郎0.957，澳元0.661，加元1.34，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6.943，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1,314点，升215点。港金现价报15,19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9.04美元。卖出1,63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喂，早晨啊，早晨啊，李太宗， 早晨啊，喂，头先咧，我揾阿叶韵儿小姐咧讲佢嗰个礼帽啦，我都知道 Heidi 咧，你都系有阵时入去马场嗰度做 MC 啦，咁啊要配合翻主题，都要戴下礼帽噶， 都会啊，每年一定有一度咧有一个嘅即系赛马嘅活动咧，就个个女士都做咗，就系扮得好靓嘅，咁就一定个个都会戴噶啦。 喂，其实咧作为女士咧戴礼帽啦，你自己觉得系咪都啊，即系好 elegant 咁样，同埋好似去咗外国咁样嘅？ 会噶，嗱，我谂就要睇下你嘅心态嚟去拣咧。嗱，你可以两个方案，第一咧就系揾咗顶好靓嘅礼帽，顶帽咧做主角，咁你就揾翻一啲衫嚟衬佢。又或者咧就系、是，我揾咗件衫先，揾咗条裙先，再去揾翻合适顶帽去衬咯。即系两个方案啦，睇你用边个去做个主咯。 系咁啊，呢、這个真系女士们嘅专利啊！我同小伯一世都戴唔到礼帽噶，咁啊， 唔好伤心。我今日嘅喺乐时代咧介绍呢一个系玩乐嘅地方咧，其实都啱晒你哋嘅。嗱，因为咧如果系为小伯而设嘅，啱小朋友，啱宠物，可以带狗仔去啦。 哦，好啊。 如果为阿 O 而设嘅，有唔同种类嘅餐厅俾你去吓享受。 好啊。 咁如果系彭爷爷中意舒展身心，或者中意睇啲艺术嘢咧，都啱嘅，全部呢个地方都揾到吓。咁、咧就系、是、其实西九龙啫，嗱，大家都知道啦，喺、西九龙有个嘅文化区噶嘛。咁我记得我都有一段时间冇去啦。咁啱啱咧，即系呢排啦，亦都再喺个平日，又系强调系平日嘅时候去啦。咁、咧就，咦，又有翻嘅唔同嘅感觉、哦。嗱、因为咧之前大家都记得啦，喺呢个文化区入边咧，其实一路咧你沿住个海滨咧，长海滨长。都好啱咧，就系、是、可以去野餐啦、啊，即系去 picnic 啊，或者啲小朋友可以踩下啲 scooter 啊，或者踩单车噶嘛。咁而家去到咧，其实你见个海滨成立咧个海皮嗰个位置咧，啊，我觉得再重铺咗咧就好舒服。咁佢咧会通常你喺个海皮嘅位置，你咪会中意坐喺嗰、那个靠岸嘅位嗰度，影张靓相嘅系咪？ 同埋佢有三间餐厅嗰个位置就最正咯，而家觉得今时今日系咪？ 系嗰、那个位系最开扬啊，个景致系最靓啦。咁我想赞嘅咧就系佢铺咗嗰个海边位咧，通常你话啊坐上条泥巴度影相，小心啊，唔好跌落去啊，侧边就会系水嚟噶啦。但其实佢铺得好阔啊，你坐完喺嗰个高位影相之后咧，其实侧边咧你系仲有只脚可以搭翻落。去咧，企翻另外一边，即系唔惊话啲小朋友就算去咗，即系坐喺啲边皮位都会有危险啦。 掉咗落海咁样系咪？ 系啦，咁成条海岸嘅位，其实你如果坐小朋友、大人踩单车咧，都够晒靓咯，即系望住个海，咁同埋好阔啦，佢路有两边都、跑步啊，一边踩单车，另外一边咧，其实都好啱。 哦，最紧要就系咁啊，因为安全啊，你知道我哋有小朋友咧，有阵时候惊啲单车咧唔够易撞到，又或者阻住人踩单车都唔好啦。 咁所以我而家都系成日强。你就建議唔該大家分散去咯，就唔好淨係六日去曬啦。如果大家可以能夠平日去下嘅，咁分散啲人流，其實大家個呼吸嘅空間會闊啲啦，大家條路都闊啲啦，咁啊最好噶啦，大家享受係最好嘅一個狀態咯。咁其實喺藝術公園，我覺得踩單車啦，或者小朋友跑跑走下，另外好多嘅草皮當中咧，我嗰日平日去啫，其實都百零二百步到咧就一個嘅 tent， 即係啲人可能帶個帳幕去啊。同啲小朋友野下餐啊， 或者有几个少女咁啊，好有文青嘅气息咁啊，喺度即系饮下嘢，倾下偈，非常之唔错。另外咧，头先阿 O 讲到咯，中间有一个餐厅位置咧，其实而家都有计计埋埋都有四五间嘅餐厅，同埋其实都好唔同嘅特色 嘅。系啊，有一间咧就饮啤酒嘅，中间就饮咖啡嘅，跟住咧有一间咧就食嗰啲健康嘢嘅，好似系咪啊？ 系啊，嗱，如果你讲嗱饮酒嗰间我就冇去，因为我系平日嘅日头咁啊，同小朋友去啦。咁另外有一间咧系专系咧系日式。系列咧嘅茶室嘅、哦，你可以饮一啲嘅有日本茶道嗰种美学而设嘅一啲咖啡啦，甚至乎啲樽装饮品啦， 靓唔靓 个 环境？嗰、那个靓嘅环境， 几好啊！同埋有和果子啊，小伯，系、你杯茶嚟。 和果子咧，同埋佢哋嗰啲譬如日式嘅饮品咧，系真系不谋而合啊！样样嘢咧都系非常之啱河车啊！ 系啊， 如果你净系食咗嗰啲和果子咧， 太甜太 甜，你冇嗰啲佢哋自己嘅饮品咧，中和翻。又搞唔掂嗱，就咁譬如饮汽水，你又觉得唔 match， 所以真系唔可以拆开嚟食噶。 系啊，一定要一齐噶，佢哋系一家人嚟噶。 系啊，嗱，另外咧咁啊，和果子系叹完杯绿茶咁样完啦。另外亦都有个头先阿 O 讲啦，夜间嘅酒吧，咁你就吓饮日头饮咖啡，夜晚饮翻杯有酒精嘅，一定令到你可以 relax 到啦。 夜晚瞓觉水肿啊，跟住 系啊， 再跑步，再跑步喺嗰度。 咧，同囡囡去嗰個咧就係、是、其實西式嘅餐廳，咁啊食 pizza 啦，食意粉啦，基本上我想讚、哦，其實佢嗰、那個食呢一間西式，我比較係覺得係 western 啲嘅餐廳咧。咁我諗佢成班嘅 staff 咧都係啲外國人嚟嘅。咁我都忍唔住同佢傾偈，我點啊？呢排咪好忙啊？佢係啊係啊，週末嘅時候就啲人嗌住我呢度嗰度呢度嗰度。咁、但係我喂記住、哦，你哋要 keep up 你哋嘅 spirit 啊，因為我哋要嚟唞唞氣，你哋嚇整啲好嘢俾我食，同埋靠你哋即係令到我哋繼續係覺得係心情好噶。咁我覺得個好可愛嘅外籍男孩子咧，笑咗上嚟又有酒粒嘅咧，咁我覺得我見到佢都幾開心啊，已經 係啊，淨係笑容啊，都值得大家去睇啦。 係啊，佢哋啲正能量咧都俾到我哋大家互相影響。另外有一間咧，就特別都係啱小白噶啦，因為嗰間餐廳嘅宣傳咧嗰段片咧，我係一間歡迎寵物嘅咖啡室，都係擺咗同你屋企同一系列嘅只柴犬嘅喎。 係啊，哎呀，人哋嗰只柴犬梗係瘦過嗰只咯，嗰只太肥啦。 不過咧，都幾多朋友咧喺嗰個西。狗嘅草坪嗰啲位咧，几放狗仔喎，都几开心。 系啊，因为其实嗰个位置，你谂下，有一间啊，其中一间 coffee shop， 讲到明，除咗又有机饮品之外，仲有狗仔零食噶、哦。 哎呀， 咁所以都我谂啊，真系有宠物嘅朋友咧，佢哋会好介意。喂，你个地方唔单止要欢迎宠物，亦都要令我嘅宠物小主人觉得系有宾至如归嘅感觉。 系啊，去到咧有啲新， 开心啦， 有啲新嘅零食可以食嘅，咁啊 serve 到只狗，只狗仔开心啊，主人又快乐，系咪？ 系啊，譬如好似我屋企嘅，咁我冇养宠物，咁去到呢个位置有咁多唔同类型嘅狗狗，咁其实我囡囡睇埋都好开心啊嘛，唔系自己嘅宠物，咁但系当然而家我哋话吓同宠物嘅接触，大家都要小心啊，注意健康啦。咁但系其实都会令到啲小朋友又可以同唔同嘅小宠物交流下咧，即系成个气氛你觉得，喂，虽然呢一刻可能你未必选择飞走啦，但系都俾到你有即系放假 relax 啊，成家人都真系好舒服嘅感觉啊。 系啊，咁啊，感觉上都系正嘅，咁啊，配合埋嗰、那个，哇，简直无敌大海景啦，那个 view 真系冇得输啊！ 喂，呢个真系要打卡，即系我觉得你由呢个长廊嘅一边行到另外一边咧，你都要好好咁影相。诶，仲有，阿欧会好关心嘅。喂，泊车点啊？ 喂，泊车我真系见到有人俾人锁住咗架车，我就系想讲呢一个。 咁你自己要乖啦，要揾翻合适嘅停车场啦。以往咧，我想讲，即系初头喺呢个西吉隆个文化长廊开嘅时候咧、其实真系未有一个梗嘅停车场嘅。大家可能擺啲户外啊、爛地啊，咁都即係有陣時周末會比較逼人嘅。咁而家除咗户外嗰度個好細細地，我哋以前拍過停車場之外咧、其實已經有一座個藝術公園嘅停車場咧，係可以係室內嘅、 啊， 有一座即係好妥當嘅停車場噶啦。咁所以大家就唔使擔心，即係你喺嗰條路一駛入去嘅時候咧，留意住左手邊咧已經有一座嘅停車場啊，咁就係有足夠嘅車位啦，咁同埋係室內咯，你又唔驚話哇週末去擺四五個鐘曬住架車呢種感覺啦，咁就連呢一個嘅擔心咧都冇埋，咁我覺得就真係啦，大家去唞唞氣，跑下好，走下好，吹下海風吹醒下個人，吹走啲病菌都好啦。 依家Heidi 提你喎，係啊，呢、這個影相。预计圣地，除了数码港海披咧，就是西九海披、 我都影咗啲嘢，想唔想同你哋分享一下？ 我唔知道啊，我见啲狗仔队朋友啊， 我睇咗你 I G 啦 ，Heidi 最多都系、最多都系嗰啲啊，系啊， 狗仔队。 诶、你唔惊嘅，你亲子游啫，提下你身边啲姊妹 嘛。我发生过啦，其实讲佢初初开啊，即系讲两年几前我去过啊，真系完全唔觉俾人影咗。 系啊， 最好笑就系咧，佢影我同先生啦，同。女啦，我话啊，好彩嗰日咧，有阵时冇对住老公同我女，又唔觉意黑咗面。 系啊，依家 影晒成个过程。 有啲 artist 朋友，即系地下情嗰啲懒浪漫，戴住个口罩嗰啲咧，好容易惹三步镬啊！咁啊，小心啲啊！睇下你身边啲港姐朋友啦，吓、 知道， 唔该晒 Heidi。 好。 社会のルーレット音立て回る鏡のシルエット Wake me again 交差する思惑と本能が退治 嘅作品啊，呢首嘅作品叫做 Pink Class， 将爱情同旋律放咗入个轮盘入边啊。Luletto，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之前咧，可以讲下呢个啊，咁啊呢个创业 O2O 咧，头先同阿叶蕴仪啊影嗰张相咧，已经啊上载咗喺啊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啦，咁啊大家可以 like 下睇下啦，咁啊睇下。喂，叶蕴仪点解可以几十年都唔变样嘅咧？ 逆龄啊，哇， 好厉害啊吓！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呢一张照片嘅。咁当然啦，即系啊，大家都想 keep 得好，特别系婚姻方面 keep 得好啦。今日咧电话旁边有曾太，结婚26周年啊，当日咧就系、是、啊摆酒嘅正日就系3月5号啦。曾太早晨。 早晨， 结婚26周年，我以为结婚2年，我听你把声好后生啊，你一定系18岁就结婚。 我话俾你听点解啊？肯定系因为咧，因为老公够锡佢，又唔使点操劳，咁啊个人就继续系吓啊好好地养生啊， 系啊，声音甜美啊吓。好啦，咁啊结婚26周年啦，咁啊同先生一同走过啦，咁啊都系好似啲电视台咁样。哦，我哋嚟紧迈向第二个26周年咁样系嘛？OK， 咁啊， 多谢你小白，多谢阿 O， 系啊，我真系真嘅，你头先讲笑又真嘅，我系好懒，所以好急多谢啊，我老公包容我，因为我煮又唔叻，做又唔叻，所以乜嘢都佢做咧，所以你觉得我好似哇好悠闲咁咯。 你够爱佢咪得咯，曾太。 多谢多谢。 好啊，咁啊，有咩说话要透过大气电波同阿老公啊曾生讲翻呢？ 哎呀，真系第一次打通你哋，首先要多谢你哋接我啦。因为嗰次咧都系执生啊，你哋嗰日突然间2月13号咧就有人甩咗碌，咁你叫我打上上去咧，我打通一通就即系一打就通啦。咁但系因为咧就俾人 book 咗，其实嗰日2月13咧就我正日，系注册嘅日子。咁啊咁啱突然间问我，所以我就拣咗今日咯。 我今日就摆酒啦。 今日就系摆酒啦，当年咁样。咁我多谢老公啦，一直真系以来都包容我啦。我脾气嘅时候，当年真系都好，可能后生啊，都好燥啦，又都好激啦，好有懒理论咁嘅。咁但系多谢我老公真系一直都包容，咁都系处理好似小白你哋咁叻，就系、是、唔出声最好啦。等等先，咁跟住咧就会冇乜事噶啦，因为我又系嗰只即系讲完就 OK， 又冇隔夜嘅，咁所以可能咁样就维持到到今日咯。 系，我哋都系以静制动嘅啫，叻噶我哋， 以静制动。 唔系啊，你哋叻啊叻啊，所以即系其实大家相处咧，我都希望祝福咁多人咧喺香港咁多位咧，都系嘅，最紧要有个爱心啦，包容啦。咁即系藉呢个机会，除咗点俾我先生听，就系祝佢身体健康。依家真系最紧要百毒不侵。大家都要保养自己，先能够行到最长远嘅时间。因为即系时间有几耐，大家都唔知。最好就永远都当今日系可能系最后一日。咁大家就会容易识珍惜咯。系啦， 非常之好。 冇咁讲，即系我都觉得今次呢个疫情，我都睇到大家其实香港人好齐心。 系。 即系系啊，真系好齐心。即系你冇口罩嘛？有冇啊？打俾你冇，我攞2个、5个。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其实喺夫妻之道都系要咁。之余，大家香港人咧，我哋大家加油。咁我希望唔好咁自私，净系祝福自己。我同先生一路落去嘅相处，我希望大家真系要珍惜身边每一个人。系啦，工作上大家同事、老板、屋企嘅家人，真系好难得喺今生。真系今世能够相处，咁来生嘅希望有缘，咁咪再续咯，系啦，咁就祝福你哋啊！ 多谢你，讲得非常之好。 简嚟哥哥嘅作品啊， 我哋都受教。 头先都讲咗个歌名出嚟啦，歌曲名字叫做 《今生今世》。 原谅这份爱，是你的声音夜夜陪伴我的梦，交出真心真的你，我尽每日每天想你，交通心感世，宁愿名利抛开潇洒跟你飞，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心约定他生再拥抱，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一首嘅作品嚟自张国荣，今生今世啊，时间好快啦！啊，晨光第一线咧，今日又陪大家去到呢个时候啦。转头会有风骚快活人，我哋明天早上再见啦，拜拜。